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雷伊正向偏北方向移动，并逐渐减弱，靠近广东沿岸。视乎雷伊的强度和路径变化，天文台会在日间考虑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雷伊的相关雨带会在今明两日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澳门气象局在凌晨一点发出一号风球，预料将于上午维持，预测澳门的风力会增强，下午至晚间发出三号风球的可能性中等至较高。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台风雷伊相关的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雷伊集结在西沙以西大约200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稍后转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5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以南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雷伊集结在北纬 16.5 度、东经 110.5 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初时向北移动，稍后转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7至8级，稍后转吹旋风达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后转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9至10级，渐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渐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旋风7至8级，初时达9级，后转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为西沙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00米。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Just 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9啦吓，咁啊出边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咁啊今日咧就已经嚟到2021年嘅12月20日，咁星期一嘅时间嚟嘅，仲有几日咧就好快脆啊，又去到真系圣诞节啦。今日星期尾嘅时候咧，咁啊都已经系我哋等咗好耐嘅一轮长假期啊，要 kick off 啦，要开始啦。咁所以咧咁啊，今日星期不如咧啊，趁住喺假期之前啦，咁啊俾啲时间自己好好地咧去到工作。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份内事情，放假都放得安心啲啦，系咪？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早上都有白权浩陪住你哋啊！大家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相信是一个很好的力量来的，只要我们相信明天啊一定会放晴的时候呢，啊听日呢太阳就会呢出返来的了噃。只要我们相信啊我们身边很多的邻舍关系亲朋好友是有爱的存在，你就慢慢会发现，喂，原来大家真的会互相帮忙互相关心的、哦。相信的力量也是很大。如果反观嚟讲，你错误地相信，嘿，这个世界是冷酷无情的，你睇到嘅嘢就系一个冷酷无情嘅世界。你会想有一个点样嘅世界呢？我自己就希望我自己睇到嘅世界系一个充满温暖、充满住爱、充满住笑容、充满住阳光，亦都有好多嘅正能量。所以喺我身边咧，慢慢出现嘅人同埋事。都是符合晒以上咁多种唔同优厚嘅条件。我感觉得到，所以呢我都认为我自己係一个幸福嘅人。因为我相信以上嘅事情，所以我就会得到幸福。今日嘅你会唔会成日都喺度自怨自艾，认为自己怀才不遇，认为自己身边嘅事情全部都係唔开心。咁样好容易跌入一个呢就係深渊入面嘅。不如从今日开始正向思维，逐样微小地望一望身边，原来都有好多好嘅事情、好嘅人陪住你。相信呢个世界系有好多爱喺度，咁你每一日就可以保持住笑容，有更加多嘅力量去到工作啦。 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地眷恋，所有的爱都会疏远，只有真心相爱，无论隔多远，梦中总有你在旁边，不必相见， 紧闭双眼都会听见，飘散于风中一片玩笑声，不要想你偏会想你，一切的温馨感觉还像似当天，在两颗心里有着明天，一生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笑，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似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不想见， 只有真爱，只有真爱可以一生一世未变， 都会转变， 只有倾心的爱常令我温暖。就算见天白过明天，始终不变。 从前情未了，何来缘尽了？隔世见面时亦苦涩。 为何情是债？为何缘是债？世世也未还清，款款痴心债。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由他生生死死，只有好梦失意。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尝尽了辛辛苦苦的爱，都是自愿。谁又怕生生死死，只要好梦实现。情未了，心中丝丝真爱不断，就算是不相见。 首歌来自黎明，周慧敏，真爱在明天。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些身边的事，可以怎 么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早上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拥有娇嫩的肌肤，当然就会看起上来年轻很多啦。所以踏入了秋冬季节，皮肤开始干燥的时候，大家就要更加小心护肤啦。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其实日常的饮食对于维持皮肤质素都是非常之重要的，特别是不能够忽略早餐啊。同时如果能够保持每一日都饮用 1.5 至2公升的水，同埋多啲食含有抗氧化物同埋维他命 B、维他命 C、维他命 E 嘅食物，就更加有帮助啦。注册营养师就话，缺乏水分同埋营养咧，就会有损身体同埋皮肤嘅健康啦。早餐作为全日嘅第一餐，能够充足咁样补充夜晚流失嘅水分、营养素同埋能量，再加上如果吸收足够嘅能量，会令到人精神状态变佳，保持情绪愉快同埋减少压力，仲可以维持肤质。平时都要懂得拣饮择食，特别系高脂肪嘅食物会令到自由基增加，令到皮肤嘅细胞受损，同埋令到皮肤失去弹性。而辛辣刺激嘅食物，好似咖喱、辣椒等等咧，就应该少食为妙啦。营养师话，重点应该要吸收的营养素就包括了维他命 B 集、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其中抗氧化物能够消除自由基，维他命 B 集就可以加快体内糖分的代谢，减少身体的糖化产物，而足够的维他命 B2 和 B6 亦都可以预防干燥的皮肤，并且还可以减少黑色素和色斑添。另外维他命 E 亦都有抗氧化的功能的。刚才就讲了四大护肤营养素啦，那到底有些什么食物可以吃多些呢？抗氧化物方面，大家就可以透过进食不同颜色的蔬果，再加上三色蕉、番茄、蓝莓等等。至于维他命 B 集，不妨多些食麦包、糙米、杯牙和牛奶。至于维他命 C， 可以食多啲水果，好似系士多啤梨啊、西梅等等，都有益处噶。最后讲到维他命 E， 不妨可以试下用橄榄油、花生酱、小麦胚芽和坚果类的食物来补充。其实减少摄取糖分亦都可以帮助改善肤质的。营养师就说，糖分过量就会减低细胞的活性，并且会破坏胶原蛋白，令到皮肤失去弹性。高升糖指数的食物亦都会令到皮脂腺的油脂分泌增加，最后可能会构成皮肤发炎、生暗疮等等的问题的。所以建议大家每日最好呢摄取少于25克的糖。营养师亦都提醒大家，最好每日呢都要饮充足的水分。怎样为之充足呢？就建议大家每日要饮用 1.5 至到2公升的水，因为有足够的水分才可以令到身体加快排走废物。不过要记住啊，饮的是清水，如果是咖啡、奶茶、茶类、汽水等等含有咖啡因的饮品都不宜多饮的。来到这些钟数，大家应该都会想紧今朝早餐应该叹一杯乜嘢嘅饮品。计我话，不如试下饮杯暖水啊，对于皮肤真系好有益处嘅。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出边嘅室外气温又跌咗一度，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面对住咧，即系社会嘅节奏同埋工作嘅压力咧，知道大家都辛苦噶啦。香港人嘅精神健康啊，都引起关注。政府统计处咧，咁啊早两日嘅时间咧，有一个咧就新一轮啦，残疾人士及长期病患者统计嘅全港性统计调查结果。根据数字显示，现时啊全港有大概500,000名咧残疾人士，占咗咧就全港人口嘅7.1%。当中喺精神病或者情绪病类嘅界别入边啦，正在任职经理以及行政人员、专业人员以及咧就辅助专业人员就有2.5万人。对比2013年进行上一份嘅调查报告啦，大幅增加1.7万人，或者就系2.1倍噶，情况不容忽视啊！我哋香港人咧，每一日都要面对住好多唔同嘅压力嘅。专业人士患精神病或者情绪病咧，嗰个嘅比例啊，比各个嘅职级都系为要高嘅。虽然咧咁啊，身居要职啦，大家净系谂。香港好容易就係諗啦，佢揾得多過我喎，呢啲呢就梗係要承擔啦咁樣。如果真係喺個職級上面呢去到睇嘅話呢，的而且確你可能講得啱，但係老實講啊，大家都係人嚟嘅啫。無論係乜嘢職位都係有佢哋自己嘅壓力嘅。不如大家互相多啲幫忙，面對住呢啲壓力嘅時候呢，咁多啲揾人去傾訴。咁咧就容易将呢啲嘅压力咧就放低噶啦。有边个啊喺任何嘅职位上面都想面对住呢啲咁多嘅压力啊？但系又有边一个会觉得啊，我呢个职级系完全冇压力嘅咧？所以无论系边一个嘅职位都好啊，面对住呢啲压力咧，最紧要就系多啲同人哋分享倾下，咁样咧就容易将呢啲压力打低噶啦。快脆咧会去到早上嘅6:30，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都有白泉路陪住你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陆续公布结果，港岛东选区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同民建联梁希当选，两人首次跻身立法会。吴秋北取得64509票，梁希获得26799票。落选的新民党廖添成取得23171票，报称独立的潘卓雄获得14435票。港岛西选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成功连任，民建联副主席陈学峰首度当选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获得65694票，陈学峰获得36628票。至于报称独立民主派的方龙飞取得8058票。九龙西选区民建联郑永信和西九新动力的梁文广当选，争取连任的郑永信获得64353票，首次跻身立法会的梁文广取得36840票，曾任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取得15961票落败。新界东南选区民建联李世荣和专业动力林素慧当选，曾任沙田区议员的李世荣得票最高，有82595票，林素慧取得38214票，两人首次当选立法会议员。其余一名候选人西贡区议会副主席蔡明熙被大幅抛离，只获得6718票。新界西北选区争取连任的民建联周浩鼎和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当选，周浩鼎取得93195票，田北辰获得4009票。至于新思维副主席黄俊郎落败，只取得4066票。新界西南方面，民建联陈恒斌和工联会陈永恩当选，陈恒斌取得83303票，成功连任。陈永恩就取得62690票，报称独立民主派刘卓裕落败，取得12828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表示，立法会换届选举大约有1356680名选民投票，地方直选累积投票率大约是30.2%。他指选管会从来不会看投票率，留给其他有关人士评论。今年亦没有提供比较数字，因为很多基础已经转变，很难比较。冯华见记者公布投票率，选举委员会界别98.48%，功能界别是32.22%。最高投票率的三个地方选区分别是新界西南的31.67%、九龙东的31.62%，以及九龙西的31.4%。冯华表示，好高兴已经有选委会的点票结果，和之前预期的3至4小时相约，希望在朝早能够公布地方选区的结果。至于功能界别，由于有600多个票站涉及运送、泊车和落货等程序，希望加快流程。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协助阿富汗经济免于崩溃。会议决定在伊斯兰开发银行的支持下，设立援助阿富汗的人道主义信托基金。与会代表说，容许阿富汗获得在国外被冻结的储备是至关重要。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呼吁尽快提供援助，表明如果不立即行动，阿富汗将走向混乱。 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长穆塔基话，政府已经恢复阿富汗的和平和安全，并且做了很多工作去满足人权，去满足尊重人权，包括妇女权利的要求。重申塔利班不会让阿富汗被用作攻击其他国家的基地，亦不会报复前政府官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到天安门集会，打出外争主权、内情国策等口号。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对人仁慈，即是对自己残忍。 半途呢行真系好忙啊嘛，下次呢啲嘢你梗系要记得提我噶啦。 呢啲嘢点解要我提你啊？ 总之零件吩咐咪帮你搞咯，个客你自己搞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劲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耳仔软的性格怎样影响他在职场生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奋力展翅。 等我任达华同你讲个用水的小贴士，留在水管一段长时间的水有机会积聚沉淀物，如果几个钟头没用水，煮食前要开水喉至少两分钟，水仲可以用来淋花和清洁。另外，热水会令喉管及装置释出更多杂质，所以记住要用全冻水煮食啊！水务处提提你，智慧用水好习惯，健康生活好简单。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8，咁啊出边17度嘅气温啊，咁啊朝头早我翻工嘅时候咧都系落住雨嘅，咁啊所以咧体感上咧都会再冻多几度，而家两只手咧都系冰冷紧嘅，冇错。咁啊虽然呢度室内，但系呢间房都出名冻嘅。好啦，问一问阿钟哥先，有冇冻醒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早晨，钟哥。 冇， 哦，咁几好，啊，即系冚被冚得好，啊。 系啊系啊，而家好冻啊。 而家我呢度都几冻啊！ 咁样啊？点算咧？咁样 系啦，啊，点算好咧？吓， 啊，即系突然之间冻啊！呢啲嘢好难搞啊！ 系啊， 啊，唔紧要，唔紧要， 系， 即系正所谓咩啊？有爱得啊， 梗系啦， 爱在心内暖啊嘛， 系啊，由个心嗰度暖翻出嚟，搞掂，人间有爱， 即头热啊嘛， 系啦，啊，火辣辣添啊！而家开始，诶。 系啊，我平时咧就好中意睇一啲喺影片分享平台上边睇啲片啊咁样咧。咁，我最近咧有一个咧我就几中意睇嘅。咁我咧呢一个咧就系专系去讲，即系你知而家啲互联网上边好多人中意讲解某一啲嘢噶嘛。即系譬如话电影或者主创或者咩啊，某一个特定嘅项目嘅。咁而且越分越细添。 嗯。 今次這個呢个咧佢就专系讲某一套卡通片嘅。 咁一系列嘅卡通片佢就讲啦，而且咧我系好追住嚟睇添，因为佢真系资料好详尽，咁佢咧就讲到去即系呢个作者甚至乎系几十年前写嘅嘢啊，画嘅嘢啊，咁再分析翻而家点样攞嚟改编咗之后啊，每一个细节啊，咁样去对比，真系好详细嘅，即系详细到我咁熟动漫我都唔识。 哇，咁好难噶咯，其实呢啲书本身应该系你写噶，仲要你话你都唔识，咁搞错啊！我真系唔信啊！ 手指公，我都要俾只手指公佢。 咁厉害， 好啦，咁跟住咧，琴日再睇佢最新一集咁样咧， 嗯， 咁跟住佢讲咗句，佢话：，我知得咁清楚，有时候咧，我见到啲人去评论。关于呢一套动画嘅时候，喺嗰啲讨论区喺度讲呢，事事淡淡写一句半句嘅评语出嚟，我都习惯咗啲人系唔识嘢㗎啦。好啦，我听完呢句之后呢，跟住我心就戚戚然啦。点解呢？因为呢，如果你系一个专家，你见到一啲明明系唔识嘅人喺度发表意见， 嗯， 其实你会点样諗呢？ 嗯， 因为我就谂到呢样嘢，呢一样嘢， 由佢咯，我真系会由佢噶。 你要谂，即系其实咧，而家个世界自从互联网盛行咗之后咧，大家好习惯发表意见噶。 系啊， 譬如都会评论噶嘛。 譬如咧，好似以前咧，互联网未咁发达嘅时候，我真系咧每一部电影当佢上画嘅时候啦，我用电影去到做比喻啦。咁，我系会去到抡杂志同埋报纸，即系嗰啲影评人啊。去追住佢哋啊！到底佢哋點樣去到評述呢一套嘅戲？你知佢哋又唔會劇透，佢哋寫得好個技巧好好嘛，唔劇透，但係又俾你知道咧呢套戲哦個重點會放咗喺邊度啊？個張力喺邊度啊？咁樣咁我即係以前咧就真係會去追嘅，而家咧網上邊咧實在太多即係中都講得啱，即係所有人都可以喺上邊寫嘢嘅時候咧，又有幾多個真係寫到個力度出嚟咧？咁樣。 而家太容易是发表自己的感觉， 是啊， 而不是发表一个资料嘛。 嗯嗯， 因为感觉就是我喜欢咯，我不喜欢咯，好看咯，即是纯粹是发表一个感觉而已，但是你不会发表一个真的资讯出来，或者一个角度，因为资讯和角度是需要你做资料搜集，是需要时间，甚至乎需要一个历练你才有一个看法的嘛。 嗯， 咁但係發表一個感覺容易不過啦。而家喂咁容易，我只係打開個手提電話，一個智能電話，又有感覺啦。我撳兩撳，我就可以將我自己呢一個感受，咁就彈咗出去㗎咯。 係啊， 何來有一啲即係經過即係沉澱之後嘅一啲信息呢係冇㗎嘛。 嗯， 咁但係而家越嚟越多呢就出現呢啲咁樣嘅嘢。好啦，咁即係調翻轉頭，好似正話嗰個人講嗰句咯。你越是多呢啲人去发表一啲感受或者感觉嘅话咧，其实越系识嘢嘅人就会越系觉得无奈嘅。 哦，系啊，真系啊呢个。 嗯，因为以前譬如话我哋要讲一啲嘢出嚟，啲人一定会话啦：，喂，真定假啊？喂，你睇过资料未噶？或者系你做过功课未噶？一定会讲呢啲嘢噶嘛。而家系唔需要噶嘛。 吓。 咁但系另一个更悲哀，我自己觉得更悲哀嘅地方就系。讲错咗冇所谓噶喎， 系啊，因为佢网上边嘅嘢，即系大家都已经觉得网上边嘅嘢错啦，就会觉得，就算我写错咗，咪算咯，咪由佢咯咁样。 系啊，讲错咪算咯， 冇成担。 你讲错有咩所谓啫？ 嗯， 一来就人哋又唔知道你系边个啦。 嗯， 二来就系个个都系咁随便讲啊嘛，反而而家呢个先至系主流啊嘛。 系啊，所以咧传统嘅一啲传播媒介啊。电台啊，电视啊，有阵时真系我哋会做好多嘅审查啊，做好多唔同嘅 fact check， 跟住先至会同大家讲嗰个公信力，即系我哋系就用呢啲方法去到 keep 住咯，就变咗我哋同佢最大嘅分别，我觉得就系呢一样嘢啦。佢哋可以第一时间将你抌晒出去嘅，但可能全部都系假 嘅。嗯，系啊，咁所以咧，有时候咧，即系最老土嗰句啊，或者叫做唔应该做嘅嘢咧。就是跟车太贴嘛。 是啊。 即不是真的你揸住架车跟车太贴。 是是是。 而是很多时候某一些新闻呢，如果你很快去跟住讲呢，很容易会出事。因为某种程度上我自己觉得而家很多新闻都是见到人家写了一个感觉未经考证就已经报道出来了嘛。 嗯。 所以呢你跟车太贴未 撞埋一齊咯。 嗯，係啦， 而且嗰啲全部都係唔啱嘅嘢嚟噶嘛。咁又係嗰句啦，之後講錯又點咧？又唔需要道歉嘅。 係啊， 先至得人驚。 你見人哋開記者會鞠曬躬嘅，但係而家網上面嗰啲真係借啲又冇一件事啊。 冇嘢㗎，不過唔好理人咁多啦，做好自己本分啦，即係自己係啊，即係覺得人哋講得唔係好對嘅。咁反而自己更加係你嗰句係啱嘅，要自己做好自己嘅本分，咁先至 keep 到我哋自己嘅公信力咁樣。 係啦，明白曬、嗯。好，我哋今日就記住呢一個格言。唔該曬，鍾哥，轉頭見。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阿 O。 朝早起身，想知多啲身邊嘅事，可以點？ 聽晨光第一線啦，財經股市生活大小事都會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晨光百科。 好啦好啦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六点四十五分啦噃，咁啊你需唔需要翻工？起咗身未咧？今日咧好多学校都系放假嘅，咁啊选举嘛，咁啊翌日咧，咁啊今日好多学校都系休息一天嘅，咁啊学生们咧咁啊可以轻松一下啦。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消化以及咧就系、是、一啲消化系统，都系同人体有关，特别咧其中一样嘢咧。啊！小朋友一听到佢就吱吱吱吱吱咁样喺度静静地嗰啲阴阴嘴喺度笑，就系讲呢个放屁啦。点解我哋要放屁呢？当我哋食咗嘢嘅时候，同时都吞咗好多唔同嘅空气噶。啊，氧气如果你吞咗落去嘅时候咧，我哋嘅气管就会将佢吸收咗嘅。其他嘅气体同埋冇用嘅食物经过大肠嘅时间咧，就会转变成为粪便，粪便堆积咗喺直肠，即系大肠末端嘅一小节之内。粪便中的气体就会对肛门造成压力，于是乎就会放屁了。好，咁理解了这件事了，但有人不会说了，喂，大声的没味的，没声的就很有味。气的气味是在食物在这个大肠当中分解的时候产生了硫化氢的气味来的。有些食物例如是、菜豆啊、一些腌制的菜啊，就容易造成了一些发酵。没错，在我们的食物上面呢，如果你发现有一些是发酵成分都比较上重的话呢，你就会知道了、啊、原来我一有机会再放屁，那个的屁的味道就会比较浓烈了。好了，刚才提过了，就说无声屁特别有味道。啊、原来咧就系、是、写上面咧都叫做有一句闷屁咁样嘅，呢种嘅无声咧就系、是、对周围空气造成咗一个严重嘅影响，而且咧产生嘅化学反应啊，咁啊亦都咧就系、是、会令到呢个气味咧就加剧咗，咁啊所以咧就会个味道就会咁大啦。其实我哋食咗嘢入去啊，食得太多嘅时候，或者有阵时消化系统都仲未完全将佢咧就消化晒，气体又同时间转化成为其他我哋身体需要排走嘅气体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咗好多唔同嘅气体。气体唔单止系指放屁，有阵时打嗝啦，又或者系其他嘅气体反应啦，喺身体嘅都会咧就系导致身体必须要就将呢啲嘅气体排走嘅。所以有阵时咧，除咗叫做放屁之外啦，仲有咁样，都系另外一个方法啊！直接咧就系将胃部入边嘅空气咧，透过咧就系食道，再经你嘅嘴巴咧，就排放翻出去嘅。了解咗我哋嘅身体啊，点样将啲气体排出去，亦都知道咗呢个化学反应，咁所以咧，你喺食物选择嘅时候咧，就可以小心啲，以免啊一食嘅时候食咗啲过度发酵嘅食物，咁就弊家伙啦。 每个童年太观众，眼睛年轮穿巨轮，顺着岁月流动，悄悄失去你的容，没有面孔，岁数 日惭愧宽松，信仰已再不相信，做梦也是无梦，太重重担已很重，履历却太普通，最平凡的常人会嘲讽，怕痛怕变得小众，备受压力评论，切记听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 时间揾嚟 One Promise 有佢哋嘅平凡人的自传，我哋一齐睇睇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多云间中有雨，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转凉啊。我哋唔知系天气清凉，咁啊吹清劲东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明日多云以及咧就有雨以及清凉噶，风势颇大。稍后咧雨势会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嘅雨。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系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咧，咁啊亦都咧就系一齐听听啊，我哋职场 Q&A 入边咁啊，有阿涛咧同我哋讲下啲 IT 喎，咁啊科技上面有啲乜嘢我哋要值得留意嘅咧吓？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嘅职场 QL 啊，咁啊电话侧边拨通咗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小白。 咁啊，今个星期又要拜托你揾下一啲即系啱大家使嘅 IT 资讯啊吓。 有啊有啊，嗱，最近咧应该系话一路以嚟咧都成日都会讲科技啦，同埋环境咧都系有冲突噶。咁啊科技越进步咧，通常都会有机会影响到环境嘅。咁啊好似。最簡單我哋用嘅電啦，咁到而家都仲係燒煤啦，咁當然都係一個科技啦，咁啊變咗到而家都可能仲係破壞緊呢個環境嘅。 係，咁但係科技又好努力呢，即係睇下譬如太陽能啊、風啊咁樣，不過呢好似追唔到個破壞囉，即係唔可以話唔破壞嘅能源已經蓋過咗破壞嘅能源，好似仲係唔知幾時先做到咁囉。 係啦，咁所以呢我最近睇到篇報道呢，就係講新加坡嗰邊咧，佢哋而家研發咗咧用環保紙嚟到去做電池啊！ 哦，環保紙啊， 係即係用紙。 哦，即係用紙張去到做電池，都咁古怪。 係、哦，咁佢就用到咧泥土入邊咧某兩種金屬啦，然後咧就將佢愛嚟發生一啲化學嘅反應嚟到去產生電能嘅。 嚇、啊！哦，咦，咁啊都幾得意喎，因為以前我成日諗啊，紙咧即係木啦，木又唔傳電嘅、哦。而家佢用嚟做电池，你话系咪颠覆咗我哋由细到大学嘅嘢啊？ 嗯，都系啊，都系啊。咁佢声称咧就话，佢嗰张纸啊，一个可能系长同埋阔都系4cm 嘅张纸啦。咁你约摸可能如个阔度可能同细个部电话啦，其实都。咁佢咧就可以产生嘅电力咧，可以足够咧应付一个细嘅风扇咧， 持續用45分鐘㗎。 诶，咁都几好喎、啊。咁如果照道理嚟讲，佢嗰啲风扇仔都吹45分钟，我觉得佢应该同一般手提电话嘅电池容量有机会差唔多、啊。 咁当然啦，嗱，我哋而家一部电话咧，正常你都起码可以用到十几二十个钟啦吓。咁、啊、所以咧，咁所以变咗可能变咗可能都真系要啲时间顶到顶、嗯、到同电话差唔多啦。咁但系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嘅。咁你搭起佢，咁咪用嘅时间咪会再耐啲咯，可能。 嗯，咁啊都几好啊，咁啊可以用一啲即系自然啲嘅方法，去到咧就产生电力，唔使下下烧煤啊，破坏个大自然咁啊，即系我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啊，即系我哋嘅生活改进咗啊，但系地球咧就好似成日觉得，喂，你哋人类好似我哋啲唔好嘅细胞咁啊生存喺个地球上边，我都唔想有咁嘅角色啊。 嗯，系啊，系啊，系啊。 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啲科技啊，有啲咩进步啦吓。不过咧，好多时网上边咧，我哋即系成日上网啦，都有好多咧就系蛛丝马迹咧，系令到我哋即系叫做留低咗痕迹噶。我发现咗一个现象咧，就系开好多唔同嘅软件啦，啲 app 嘅时候咧，成日都有好多嗰啲咩 location 嗰个箭嘴突然间弹出嚟啊，搞到我咧有阵时都唔系好明白，到底喺网上边我用嘅软件。是不是全部都会留底的呢？搞到我越来越不敢上网了、啊、开始有些上网惊恐症。其实我们应该怎样分别呢，就是上网的时候哪一些会在网上面留低痕迹，哪一些就是不会，定或者全部都一定会留痕迹的。那问题就是多少日它会自己 delete 这样，会不会呢？ 那最近 iOS 呢出了一款叫做 Privacy Report 啊。 嗯。 那它记录下个 Apps 曾经用过你部电话入面一些什么的一些什么的部件。咁所以咧，你用户咧，你只需要咧可以喺個 Apps 入面咧去撳咧，其實咧，佢要啲時間 load 啦，咁跟住就會睇到嗰份 report 入面咧，佢用咗啲乜嘢嘅。 哦，即係有啲咁樣嘅程式㗎。 係啊，冇錯冇錯。 係咪唔同平台都可以裝到㗎呢啲？ 哦，呢個係個 iOS 本身自己整出嚟嗰份 report 嚟嘅。咁所以我諗 so far 係啊，我諗 so far 係 iOS 先至有，仲要係 15.2 喎。 哦，咦，咁其实对用家嚟讲系好事定唔好事呢？ 起码你会知道嗰个 apps 用咗你部电话上面一啲乜嘢嘅装置咯，譬如呢个 apps 用咗你个装置嘅 GPS、 啊、 或者镜头，甚至可能会用到电话，咁、啊、你起码都会知道。 哦，即系我哋好似有一个 report 攞翻嚟咁样，咁但系佢都反映咗一件事，原来唔同嘅应用程式真系会用到唔同嘅功能，有啲就会用到我哋嘅 GPS。有啲譬如我哋用通讯软件嘅，唔同嘅通讯软件佢有机会系会将我哋嗰个嘅所讲嘅说话啊、写低嘅字啊，甚至乎我哋用通讯软件都好中意 send 相噶嘛，系咪啲相其实都会喺世界某一个地方或者喺边个嘅 server 嗰度留低咗啲痕迹，突然之间我会俾人抽证啊，定系揾翻出嚟？其实需唔需要担心呢啲咧？ 其实我觉得系都会发生嘅。举个例子，可能。之前咪有講到，Google 原來可以透過相片嚟到去 search 一啲你想要嘅嘢喎。 係啊係啊，我都已經成日用你講嗰個 Google Lens， 即係行山嘅時候、嗯、見到咦呢棵嘢咁古怪，影下相先，跟住即刻問佢，佢即刻答到我喎。 係啦，咁當然啦，嗱，你諗下佢既然影咗你幅相，咁好明顯其實佢都會想知道嗰幅相入面究竟係啲乜嘢嚟，咁所以其實跟住可能去到後面又可能有個 AI 嘅平台去記低，哦，原來呢個用戶影咗呢一幅相，咁幅相入面係啲咩嘢嚟喎，其實佢有機會係會記住咗嘅。 咦、咁係好事定唔好事？好似唔係咁好喎、 咁你當係一個學習囉，咁當然啦，佢通常啦都會聲稱我哋學習完之後就會將呢啲記錄刪除㗎啦。 啊，咁好难嘅，例如我一年班我学咗加数，唔通我到二年班我唔学加数㗎啦，我淨係学乘数，唔通我加数忘记咗佢咩？ 咁当然啦，呢个系佢学习入面嘅脑袋，同埋你实际俾咗啲乜嘢佢，咁佢当然佢就会话佢你实际俾佢嘅嗰张相佢已经 delete 咗啦。 哦，咁用家自己諗下信唔信啦吓呢个。 嗯。 咁我有唔同嘅软件呢，咁佢哋都可能会唔同嘅留底呀、啊、各样嘅嘢嘅，咁所以大家用嘅时候呢要警醒一样嘢，就係、是、只要透过呢啲嘅装置，网上面嘅装置或者电话嘅装置呢去做任何事情呢，其实係好容易呢会留低好多唔同嘅痕迹嘅，咁作为一个警醒囉，千祈唔好諗住喺网上面做一啲譬如网络欺凌呀、啊、係一定搵得返呀，或者諗住透过网上面去做一啲唔好嘅事情呢，就千祈唔好谂住啊！你以为系揾唔到嘅，系因为自己个 I T 导航未够高啫。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你做紧乜嘅啊！呢啲就大家留意住啦吓。 好嘛，今日朝头早讲住咁多先，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吴家涛。 好，唔该， 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土地房屋、贫富悬殊和医疗教育等，他会以爱国爱港的立场推动相关工作。对于投票率低，吴秋北表示投票率不代表一切，认为应该解决积累多年的深层次矛盾以回应市民。林素慧形容方国山为师傅，两人属于同一团队，今次结果证明方国山的工作没有白费。他表示会尊重投票率，强调自己取得三万几票，有能力服务市民，又指自己属于贴地民生派，希望不以颜色区分，社会减少对立和矛盾。立法会换届选举，地区直选有超过135万人投票，投票率是 30.2%， 较2016年立法会选举低大约28个百分点，是回归以来地区直选投票率最低的一次。功能界别方面，多个过往属于民主派传统票仓的界别投票率亦较上届大幅下跌。今年新设三个口岸票站，共有17000多人投票。选管会主席冯华说，选管会从来不会看投票率，留给其他有关人士评论。今年亦没有提供比较数字，因为很多基础已经转变，很难比较，担心会误导。冯华又话会在处理完点算有效选票之后，先计算和分析无效的选票。选管会寻日至今收到533宗选举投诉，主要涉及选举广告、竞选活动和投票安排。英国的新冠疫情持续严峻，单日新增82886宗确诊个案，涉及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个案增加超过12000宗，累计37101宗。卫生大臣贾惠德拒绝排除在圣诞之前推出进一步限制措施的可能性，表明 Omicron 的传播速度非常快，政府正在评估情况。伦敦市长简·世德认为，新的限制是无可避免，否则医疗系统将处于崩溃的边缘。荷兰当地星期日开始实施新一轮封锁，措施将横跨圣诞和新年。德国卫生部长卢特巴克表明，不会在圣诞前实施封锁，但警告无法阻止第五波疫情，又支持强制民众接种疫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台风雷伊相关的云带正覆盖华南沿岸地区。在早上六点，台风雷伊集结在西沙以西大约1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大约19度，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而家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9年4月21日复活节，斯里兰卡发生针对天主教、基督教徒、游客及平民的连环自杀式恐怖袭击。

好，继续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咁呢个时候咧，要同大家讲一讲咧射击练习通告嘅。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亦都是同样由上午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亦都是进行射击练习的。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不知道会不会落雨呢？ 我怎知道啊， 人间会不会塞车的？ 你问他吧。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朝早又 Toby 早晨， 早晨啊，巴比， 哇，好犀利，我都多咗个巴比， 而家可以咁样呢个叠声咁样， 系啊，有啲声效嘛，咁啊，等大家咧，即系今朝早都精神啲啦，星期一大家都翻工翻学啦，要准备， 系啦，不过咧今日翻工翻学咧，可能已经少咗啲人翻学啦， 嗯， 所以今日交通咧系非常顺畅啊，隧道同路面咧都系正常， 系， 咁咧唯一系有啲嘅封路可以提下大家啦，咁喺天水围嘅天影路。因为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咧去翻洪水桥方向嘅车系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咁、K 76呢条港铁巴士路线咧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另外旺角道咧都有渠务急修，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需要封闭，经过咧要小心。咁今日交通咧就系咁。 嗱 ，Toby， 你知唔知咧？我最近咧发现咗咧，嗱，我自己身为家长咧都竟然唔够呢个细心啊。因为咧嗱，你都知道话好多学校都开始放圣诞假。咁而且今日咧，因为都系好多学校系会特别放一日假期啦，因为琴日选举日，咁今日咧就一日假期啦。咁跟住咧，我竟然发现咧，喺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司机嗰度咧，佢哋竟然都知道啲学校几时放假。 哦，係啊，有啲巴士路線咧，其實都係因為會因應啲學校區嘅人流咧，會去唔開某啲路線嘅，即係有啲學校線咁樣咧，咁就會佢哋可能個班次就冇咁密啊，咁樣去調整翻咯。 係 係啦，當之後開翻學嘅時候咧，又會有翻嗰啲線噶啦。 係啊，因為咧，我嗰日咧搭小巴嘅時候咧，我就發現咧，原來咧啲司機都知道，佢話九龍塘區咧有邊幾間幼稚園或者學校比較密林立嘅地方咧，啲學生開始放假啦咁樣，咁佢哋就知道啊，可能咧某啲时段咧就唔需要话有咁多车龙啦，或者系挤塞嘅情况咁，我就哇好犀利喎！原来而家啲公共交通工具嘅师傅咧都咁灵通啊！嗰啲消息 系啊，其实应该佢哋都有一个 list 嘅，可以睇到一年里边咧边啲日子系冇学生，边啲有咁样， 系啊， 咁就会调整翻个时间咯。咁当然咧，我哋交通部咧都有嗰个嘅有个时间表，咁啊唔系个表咧就系列出边度系学校林立咁样，咁咧就到时譬如开学日啦，或者有时候咧要翻学啦，嗰啲日子咧我哋就会集中。中讲翻咯，嗰啲学校区嘅情况，咁就会提醒翻大家咧，究竟翻学嘅时候顺唔顺畅啦？ 咁大家亦都可以即系知道预咗充足嘅时间，可能有啲时候咧，譬如开学日啊，或者啱啱放完假翻嚟嗰啲时候咧，大家又会哎呀失魂咗啦，记错咗啲翻学啊出门口时间咧，就可能会造成咗某一啲时段特别多车啦。 系啦，而家咧啱啱放假啦，啱啱开始啦，大家惯咗呢种生活咧，突然间之后开翻学咧，可能唔记得咗几点噶， 因为慢活咗十日啊嘛，唔使朝头早咁多车嘅时候。 系啊。咁所以到時咧，真係要早翻少少出門口咯，咁樣咯。 係啊，啱啊。嗱，咁啊，交通情況咧就唔該曬 Toby 啦。 好啊，唔該 Barbie。 天氣咧就要問下歐咯。早晨啊，歐。 喂，早晨 Barbie。 哇，聽到好多雀仔叫喎。 係啊，我特登叫佢哋嚟同你講早晨嘅。 哎呀，好嘢喎。 同埋帮同啲听众都讲声早晨，因为今日天气咧麻麻地，乌云密布咁样啊吓，即系应该就即系根据天气嘅状况，牛紧打风啦，咁所以咧即系正所谓大小遮阴啊，我而家喺棵树隔篱咧，咁有啲雀仔咧都匿埋喺棵树嗰度啊吓，咁啊如果好似你哋咁样讲啦，话喂今日即系大家到年尾咧，我有啲朋友从事金融行业咧，其实一路请假请到1月1号啊，即系1月2号啊嗰啲先开工咧。咁啊，進入佢哋嘅年假啦，因為一年到依家啦，咁其實都冇乜叫做可以俾大家飛嘅空間。咁佢哋啲假又多，有成18、19日咁樣，咁啊啱啱好咯。依家即係接近即係今日幾號啊？20号啊，係嘛？我想問， 係啊， 20定19号 啊？20啦， 20号係咯，啱啱好一放 十九日假到連埋啲公眾假期，跟住搞兩搞下年見啦。咁佢哋已經收勞啦嚇。咁唔好講話邊個職業幸福，只不過佢哋早啲放假啫。咁所以好似頭先你哋咁樣講啊，譬如阿 Toby 話啊車冇乜車喎，咁啊廣播今日都真係冇乜車啊。講真，即係翻工翻學嘅人都少咗啦。咁啊，再望望天氣啦，今日咧密雲嘅，咁啊有機會會落雨啊。咁所以咧，你話著啲輕便啲嘅衣服啊，或者咧著啲防水功能強啲嘅衫咧，就有助你要翻工啦，或者做一啲户外嘅活动或者运动啦，咁呢啲都系要注意嘅。详细天气交翻俾 Barbie 讲讲佢啊。 好啦，唔该晒啊。哦，咁今日咧大致系多云啦，间中有雨，最高气温约19度，稍后雨势咧会较为频密嘅，天气清凉，吹清劲嘅东北风。咁啊，离岸同埋高地咧都系间中吹强风嘅。现时星期六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系77%啦。 晨光大学今日嘅嘉宾系精伟。 早晨，晨光大學 Kitty 繼續邀請到精偉同我哋講下粵劇嘅早晨啦。 早晨啦、 啊！上個禮拜咧，我哋就開始咗輕輕 high 到一啲粵劇嘅經典嘅劇目啦。咁我就意猶未盡嘅，所以今朝早咧繼續同精偉講下一啲咧人所共知嘅劇目。咁但係到底即係識得噏，又代唔代表知道佢講乜咧？咁咁啊，最為人熟悉嘅係有《帝女花》同埋《紫钗记》啦。咁不如你考我啊，睇我知几多啊！ 你帝女花你识啲咩先？你讲嚟听下先。 帝女花我知道饮毒酒咯， 系嘛？哦，其实应该严格嚟讲，应该系话食砒霜。 啊，食砒霜啊，系、哦。 其实系砒霜倒跌，即 滴咗落啲酒度， 落啲酒度之后就一饮而尽，然后就死咗咁样。听帝女花咧，都最熟悉就一定系香腰啦，大家都会攞咗。香腰呢一場就攞嚟話係啊帝女花咯咁樣，咁大家最熟悉就係香腰呢一節嘅啫，其實，咁但係香腰呢一節就即係落花滿天蔽月光啦，咁落花滿天蔽月光呢幾粒字點解咧？ 落花滿天蔽月光嗱。咁月光咧，應該就係發生喺夜晚，係 係。 咁啊，講緊嗰晚有月光喺度，但係點解落花？满天蔽月光，哦，我知啦，有意境，落花即系有啲花瓣飘落嚟啦，满天蔽月光，即系好似遮住咗个月光咁样，即系多到，咁佢系咪形容紧嗰个时节呢？ 其实都系嗰个凄凉嘅意境啦，系啦，即系呢啲咧就系我哋所讲喺戏曲入面，即系粤剧特别啦，入面嘅文学性啊，即系呢个意境，我哋点样铺？可能一句歌词入面 有 feel 有 feel， 系啦，即系大家如果唔识就净系变咗落街冇钱买面包咯。但系如果你知嘅，哇！你即系有画面啊，即刻 系 件事，即、 刻， 哎，哇！啲花，即系我成日都讲话，啲人如果浪漫啲咧，即系识得文学多少少个人都应该浪漫啲嘅。 写即系 text 你两个 message， 都好睇啲啊。 系啦，即系而家嗰啲文青咁样， 冇佢而家就系 emoji 嘅啫。 OK， 系啦，即系嗱，落花满天蔽月光就系嗰个意境啦。即系第二句就系、是。借一杯赴战凤台上，咁呢句又点解咧？ 赴战系咩咧？ 借一杯赴战凤台上 酒嚟噶， 其实系佢哋攞起一杯酒，即系赴战唔系个酒名，系啦，赴战系一个动作啫， 系啦， 借一杯赴战凤台上，即系呢个凤台上面，即系大家借住呢杯酒， 系 帝女花带女上香， 嗱佢咁啊呢个好形象化啦，就系帝女花系咪？我都唔知道，帝女花系讲紧个人定系咩咧？ 嗱，帝女花就借待紧嗰个公主咯， 公主 即系佢讲紧佢自己咯， 长平公主 系啦，长平公主 咁啊，带泪上香，即系流晒眼泪咁样喺度装香啦。点解要装香咧？ 系啦，点解要装香咧？因为喺嗰个时节咧，香腰嗰场其实就系佢哋大婚嚟嘅。 系咯系咯， 其实佢哋只不过系选择咗喺大婚嘅情况之下嚟到去 结束生命， 结束生命咁样噶啦。咁、但系因为呢个结束生命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其实都几怕有嗰啲元朝，因为佢哋系明嘅，即系明朝嘅公主嚟噶嘛。长平系，咁佢系好。同阿周世顯即係佢驸馬啦，即係其實喺嗰場嘅時候咧，初頭都仲係啲清朝嘅宮女就喺度望住佢哋噶嘛。 咁清朝佢哋就算叫撒腿、支袋，你有聽過係咪？之後講咩？即係講緊下去，即係叫啲宮女下去。咁佢哋搭支袋，支袋就係我哋即係都官話咧，就知道咁解。咁係啦，咁佢哋就算行開咗啫，其實都好驚有耳目噶嘛。所以嗰場結婚佢哋都叫堅做嘅，同埋喺個形式上佢哋都真係啊，大家結婚成為一對啦，之後先即係一齊嚟到去自殺，即係繼續咁樣啦。咁所以呢個場景咧，佢又唔可以完全一早就話俾人哋聽，我哋預備自殺或者咁樣噶嘛。如果唔係嗰件事，嗰個清朝嗰個帝主就唔會理佢啦，係咪？咁所以都係一啲咁嘅狀況咯。 係咁係咪其實個古仔就係講佢哋唔想即係喺呢一個時代繼續生存落去，或者覺得好屈辱，咁所以就有呢一個選擇咧？ 都係㗎，你可以咁樣講。 但係佢哋兩個係真心相愛嘅， 兩個係真心相愛嘅。 哦， 即係特別呢場戲好，即係帝女花呢場戲由開波去講，其實就係公主征婚，係啦，即係喺呢個嘅明朝大概有一啲打仗嘅時間啦，即係接近沒落啦嘅情況之下咧，但係個公主都要結婚噶嘛，咁個公主結婚咁就招驸馬啦，咁之後咧就招咗呢個周世顯，咁喺佢哋招親嘅過程咧，就係又係好多文學嗰啲對詩啊，即係成啊嗰啲咁樣，之後又公主又突然之間又見到佢好靚仔啊，即係咁樣嘅一啲畫面啦，之後到介紹呢個周世顯，即係要上殿嗰陣時候，俾皇帝嚟到去封佢做驸馬，咁佢哋都會有一輪嘅即係考核啦，係咪？即係講兩版啦，咁即係皇帝都會好講佢即係而家嘅一啲，即係江山已經不在啦，即係已經唔係嗰件即係嗰個當時嘅盛世啦。咁佢哋即係好希望如果周世顯係做一個武官，咁起碼都可以幫佢打下仗啦。咁但係又即係因為佢哋嗰陣時嗰個朝代咧就比較重文豪啊嘛，即係中意揸筆多啲嘅，咁所以結果都係幫唔到手啦，但係幫唔到手得嚟咧，咁佢哋都係即係繼續都好想同公主要一齊啦，咁但係咧又真係城門被攻破咯，就喺要封周世顯嘅時候做，即係封佢做驸馬嘅時候咧，又攻破咗啦，所以城門攻破咧，咁皇帝就梗係啲後妃嗰啲，梗係全部刺死嘅啦，即係唔要呢個屈辱噶嘛，咁連公主又未嫁，咁但係公主咁。是皇上的掌上明珠嚟噶嘛，咁所以就更加又系要想去刺死，咁但系就拉拉扯扯，拉拉扯扯咁样啦，即系一个即系好想能够唔好杀佢啦，即系咁样嗰啲咁。咁但系后屘咧就系、是、死唔去嘅， 系 即系最主要咧就系因为公主死唔去，咁所以咧就喺即系道观嗰度咧就隐姓埋名，系啦，就译名咧就叫做卫青嘅。咁之后就大家都以为公主死咗，咁所以驸马咧又继续流离浪荡噶啦，即系佢已经冇得做官啊嘛，冇得在朝啦嘛，咁所以就即系以为公主死咗，咁佢都系好唔开心啦。但系佢就有一日咧就系、是、去到一个庵。冠嘅情況之下咧，佢就見到，有個即係女道姑好似公主嘅身形，所以成咁就出現咗暗喻呢一場啦。 哦， 暗喻呢一場就係、是、驸馬拆穿佢，即係你係公主，你即係咁喺度話佢係咁啊，佢係咁話佢唔係咁嗰啲啊。咁之後，但係最尾公主都俾佢嘅痴情感動啊。咁所以咧之後都認啦咁樣。咁本來咧就好簡單地諗住相促相妻嘅。 係咯係咯。 咁但係後屘咧就有即係。以前頭先都係話佢哋本身係明朝啊嘛，咁明朝咧就始終有啲人係會去咗清朝嗰度做官噶嘛，係啦，咁就係、是周寶麟佢兩父子啦，咁佢哋咧就有個嗰啲家丁係啦，就派咗佢，佢見到呢件事，就喺庵冠嗰度咧， 原來佢未死嘅， 係啦，即係大家梗係哇有啊。點解要綁公主翻嚟咁緊要咧？穩定民情。 呢、這個其實以前讀嗰啲歷史書都會講 啦，就係攞嚟穩定民情嘅諗住。咁穩定民， 因為仲有好多遺民喺度噶嘛。 係啦，咁啊穩定民情啦。咁之後，所以點解佢哋咁想綁咗即係公主翻去？咁但係後屘呢件事咧，就俾公主發現咗嘅。咁但係公主發現咗咧，就以為係周世顯出賣佢，即係以為你過嚟揾我，你結果係要出賣我， 其實唔係， 其實就唔係嘅。咁啊，即係周世顯咧，只不過度咗條橋，就係諗住咧，就係要都係要長平公主要去呢個清朝嗰度啊，見下個皇帝啊，即係幫佢做嗰啲所謂嘅，即係好似入朝咁樣啦咁。 但是呢出现了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那时呢明朝嗰个帝王咧，即系长平个老豆咧，就未入关啦， 系 即系未撞好啊， 系 啊太子即系佢细佬啦，又系流浪在外，即系做紧人质嗰啲，都仲未翻嚟嘅，咁所以咧系想阿周世贤咧想借助公主即系去清朝， 系 呢件事咧嚟到去帮佢争取呢两样嘢作为交换条件，咁后屘咧，所以公主先愿意 系 都认同呢件事， 嗯 ，OK， 咁我入朝啦，即系同你一齐入朝啦，咁之后咧。兩個就大婚之後咧，就選擇一齊飲食啦。咁、所以呢個成個故事都幾凄美嘅， 係亦都原來係咁長篇嘅，唔係我哋淨係一段咁樣樣。 冇錯啦，大家講嗰一段咧，只不過係香腰嗰一節啫。 好啊，咁今朝早咧，多謝曬精偉咧，即係同我哋咁清楚咁樣解釋咗呢一個即係粵劇戲寶《帝女花》嘅裡面嘅內容啦。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 好，唔该晒 Kitty， 唔该晒精伟。呢个时候咧，再同大家讲一次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今日咧系多云间中有雨，最高气温咧约19度。咁亦都咧系稍后雨势会较为频密，天气清凉，吹住清劲嘅东北风。咁啊，离岸咧同埋高地咧间中都系吹强风噶。展望咧，明日多云，亦都系有雨同埋清凉，风势会颇大。稍后咧雨势会减弱，而本周中期咧仍然系会有一两阵骤雨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17度，相对湿度是78%。咁希望大家有完美的早上啦。 今日是12月20日，星期一，农历11月17，适宜祭祀、沐浴、破屋、如是物取。 星期一就咁，呢、這个礼拜小心啲先。 小心小心，不如开开心心。今日忌嫁娶、迁徙、入宅、探病、出行、做屋， 唔啱做嘅嘢就咁多， 唔使担心咁多嘅。今日都系游戏日， 我会同屋企人或者朋友通过游戏令大家得到笑容。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陆续公布结果，港岛东选区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同民建联嘅梁希当选，两人系首次晋身立法会。港岛西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连任。民建聯的副主席陳學峰就首度當選立法會議員。在九龍中，民建聯主席李慧瓊和報稱無黨派的楊永傑當選，其中李慧瓊是取得95,976票成功連任。九龍西，民建聯的鄭永信和西九新動力的梁文廣當選。九龙东选区由工联会的邓家彪和民建联的颜文宇胜出。新界东南，民建联李世荣和专业动力林素慧当选，两人是首次当选立法会议员。新界西北，争取连任的民建联周浩鼎和实政圆桌的田北辰当选。新界西南，民建联的陈恒斌和工联会的陈永恩当选。新界北选区，民建联刘国芬和香港新方向的张欣宇当选。新界东北，民建联的陈克勤和新民党的李子敬胜出。立法会港岛东选区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和民建联梁希当选。而在新界東南，民建聯李世榮和專業動力林素慧當選。吳秋北表示，選民的支持回應新選舉制度的期望，將來應該更聚焦經濟民生，解決長期的議題。解決長期的難題包括土地房屋、貧富懸殊、醫療教育等。 佢會以愛國愛港的立場推動相關工作。對於投票率低，吳秋北表示投票率不代表一切，認為應該解決積累多年的深層次矛盾以回應市民。林素慧形容方國山為師傅，兩人屬於同一個團隊，今次結果證明方國山的工作沒有白費。他說會尊重投票率，強調自己取得三萬多票，有能力服務市民，又指自己屬於貼地民生派，希望不以顏色區分，社會減少對立和矛盾。立法會選舉新增的選舉委員會界別率先公布結果，40名當選者之中包括9名現任立法會議員，另外亦都有多張新面孔。成功連任的立法會議員包括陸仲雄、馬逢國、謝偉俊、容海恩、郭佩凡、梁美芬、何君瑤、麥美娟和張國軍。另外當選者亦都包括首次參加選舉的保安局前局長黎棟國、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等。選委會界別有51人競逐，落選的就包括蘭桂坊集團主席盛志文、投資推廣署前署長盧維斯、前新聞統籌專員馮偉光等。選委會40名當選者之中，民建聯獲5席，工聯會有3席，新民黨奪3席。另外經民聯和自由黨分別有2人和1人在這個界別當選。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雨，最高氣温大約19度，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天氣清涼，吹清勁東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多雲有雨和清涼，風勢頗大，稍後雨勢減弱，本週中期仍然有一兩陣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啦，暂时各区隧道咧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只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嗰段咧比较多车。咁喺封路方面，旺角道咧因为有渠务急修，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跟住广东道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另外啦，天水围嘅天影路咧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仍然不能够左转入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0。六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Hi，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咪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我哋三五成群觉得冬至最好食嘅，梗系食字啦。 大家千祈唔好迟到 ，Don't be late。 就算塞车都唔好嬲 ，Don't be angry。 我就觉得最紧要系冬甩啦， 唔好甩底。 聪明，同埋我想食冬甩做甜品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今朝早想同钟哥讲下啲生活小智慧，咁啊成日啲长辈都话食盐多过你食米啊，所以咧好多时候生活上嘅一啲小知识咧，佢哋都会识多啲嘅。 而家讲唔到呢句， 因为网上面嘅力量实在太强大啦。 唔系因为。而家兴咩小盐、小糖、小油啊嘛，我点可能食盐多过你食米呢？我平时都好少食噶啦。 咁啊系，唔系，但系而家啲人又话唔食咁多淀粉，都食米少咗咯，要改下嗰个内容先得。咁但系咧，我最近就发生咗一件事，咁我就好能够体会到咧，即系生活上咧去到学习呢一样嘢，成日都话咧读书嘅时候教你课本上嘅知识咧，完全都系唔够你喺生活上应用嘅， 系嘅， 即系好多嘢咧你都系出到。到嚟社會啊，自己一路 重新學過噶， 係啦，重新學過。Yes, 以前我讀書嘅時候咧，譬如讀嗰啲專業嗰啲課程裏邊咧，成日都講嗰句即係戲言咁樣講啊嘛。嗱，讀書嘅時候學嘅嘢，你出去唔好用。 系 咁就得噶啦， 咁啊搞掂， 咁就搞掂啦。 唔系咁，可能好多人都即系读书嘅时候都唔系好记得咧，出到去想用都用唔到啊。 咪又系，所以有第二句说话咯。你读书嗰啲嘢毕业之后点啊？俾翻先生噶啦， 抛咗佢啦。我成日都话噶，点解唔教失恋点处理咧？即系好多 实用啲啊。 系啊，实用啲啊，即系失恋之后情绪点处理，拍拖应该点相处咧？呢啲又冇教。咁我最近咧，我就喺屋企咧，就因为搬屋啊嘛，咁啊整好多家私啦。其实对上一次搬屋咧，都已經有好多呢啲生活智慧去學到 了。你講緊係自己冚係嘛？ 自己冚啦，係啊！你冇得樣樣嘢，就算你運到嚟你屋企咧，即係除非你請師傅裝嘅啫，樣樣都。如果唔係，譬如你細件啲咧，你都係即係當一啲大型嘅積木咁樣砌㗎啦，睇住說明書，咁跟住就呢粒釘，跟住就攞嗰個錘咁啊冚埋佢咁樣。咁啊，但係其實都幾有成功感嘅，我覺得。咁啊，開始咧到今次搬屋咧，好多嘢都係自己整啦，又係咁啊，都覺得幾好玩嘅。都雖然就慢啲，但系又几疗愈嘅，我觉得。 喂，但系一啲大型啲嘅家具，就算系可以自己冚，你都好难自己整嘅。 喂，嗰啲都唔得啦，即系你顶笼系啲架啊， 系因为唔够力噶嘛，即系你整一个衣柜系可以自己整啊，但系你冇力去冚晒成个柜出嚟。 我上次试过啦，揾咗有个同事，我对上一次搬屋，跟住我哋话，悭翻我几嚿水啦，我揾师傅嚟啦。 但系佢同你绝咗交未啊？ 佢未啊，但系佢每次见到我都会讲咯，因为我哋两个一齐，佢上嚟我屋企帮我。冚个衣柜咧，我谂我哋冚咗成六个钟度啦， 要啦，要 系啦，咁跟住最后系冚到，跟住但系里面嗰条通都系反转咗， 系啊， 咁跟住但系咧后来我话哦咁唔好咯，下次我再买一个细嘅衣柜咧， 细嘅就得， 喂细嘅衣柜咧我已经唔再自己砌啦，我就叫个师傅上嚟啦，佢其实十分钟到就已经帮我冚好晒， 你可能几年先砌一次， 系， 但系佢一日可能 砌 几 次，系啦，咁啊最近咧我整咩咧就油啊。即系你知之前我咪拍嗰啲咩女汉子嘅，咁我咧就买咗 你自己油泵墙啊？ 我唔系油墙，我系油个架，因为咧我就买咗一个架翻嚟，即系好似一啲酒架咁样啦，要嚟即系放啲酒啊。 真定唔系真啊？新定旧噶？ 新嘅，新嘅。 新嘅你使乜嘢油咧？ 系啦，就系、是、咧买到翻嚟嘅时候咧。个黑色咧我就唔中意，因为我就觉得同我其他家私啲颜色唔系咁衬。 咁点解你要买个黑色呢？ 因为初初我都谂住薄下噶嘛，即系其实又好，即系谂幻想嘅时候都觉得少少都唔会好突兀嘅啫。 谂住撞一撞色咁。 系啦，跟住点不知咧，我越睇就越唔顺。 点知撞板啊？ 系啦，咁越睇越唔顺眼，但系咁佢又新速速，我又冇理由抌咗佢噶。 可以俾我啊嘛。 又重揼揼，我都唔。 咁你可以搬埋嚟俾我噶嘛？ 咁我又冇咗架车。即系世事即系唔如意啦，咁然后咧，我就喺度谂，喂，不如油咗佢啦。咁我隔篱嗰个就话，唔好啦。佢话油咧，通常都会即系粒粒突突咁样。 同埋你黑色底咧，即系你深浅色转深色系易过深色转浅色噶嘛？ 你估头发咩？ 唔系真系噶，你谂下，如果佢本身已经系黑。掹掹嘅，你點樣冚到佢變咗淺色係好難噶嘛？ 嚇！但係佢用咁你牆壁都係咁樣啦。佢有佢一定嘅厚度嘅，咁、哦、我相信呢個又唔係咁難嘅。但係因為我即係你知道我好勝噶啦，我隔離嗰個話唔好咧，我就第二日就即刻走咗去買一罐油翻嚟啦。因為我會覺得咁好啦，你而家話唔好，咁你 鬧交未啊？ 冇，我哋唔會嘅，我哋唔會嘅、 一嚟就 唔係咁唔係啊，因為我都唔聽佢講嘅。跟住 唔成闹交，因为拒绝交流咁样。 因为佢话唔好，咁我咁点啊？ 咁我冇第二個辦法喎，係咪先？一係你係抌咗佢，但係你冇理由咁嘥噶嘛。咁樣擺喺度又篤眼篤鼻喎。咁跟住我就第二日咧，我即刻就走去買咗一罐嗰啲油漆咧。咁我同嗰、那個五金鋪嗰個哥哥講，我話我而家咧就買咗黑色嘅鐵架，係啦，應該係鐵嚟嘅咁樣。佢唔係成個噶，其實佢只不過條邊係黑色咋。咁我就話我想油翻白。 唔係，我意思係話，因為佢個質地係鐵啊。仲難搞啊！木咧反而易搞少少，即係嗰啲油嚟講會易搞啲咯。 係係係，所以我隔離嗰咪阻止我 咯。阻你又唔聽啦。 係啊，阻止唔到啫嘛。跟住我就買啦，買咗罐油，$20。咁我翻去就哇，咁啊就開檔啦。因為之前即係成日諗住自己做個女漢子嘛，好啦，好有氣勢咁樣鋪咗個地下， 張曬報紙， 鋪曬報紙啊，扎起個頭啊咁樣啦， 摺埋頂帽。 然后咧，好茁壮咁就喺度游咯。 隔篱有冇人叫你做师傅啊？行过嘅时候，喂，师傅游游啊？ 冇啊，因为咧我唔够胆讲住啊，我都系睇下我自己成唔成功。如果衰咗咧，我就算啦，就当冇事发生。 静鸡鸡抌咗， 系换咗， 跟住翻嚟问去咗边啊？冇送咗俾人咧， 送咗俾钟哥咯。咁跟住就自己喺度就游啦，游啦，游啦。喂，咁游完之后咧？都 OK， 系啦，都系我想要嘅效果。咁你再摆埋啲嘢上去之后就冇事啦。 呢个标准系你自己嘅标准啫。 系啊，翻嚟都 你觉得 OK 啫嘛。 系啊， 其他人觉唔觉得 OK 先？ 赞叹啊，赞叹啊，佢话 赞定叹啊？ 赞系啦，佢都话，唉，咁你好胜系得嘅咁样，即系咁佢都有即系仔细检查嘅，即系处女座嗰啲咧，佢话。哦，咁都算真係游得幾好喎、啊。 唔係所謂嘅好呢，係究竟係一笪笪定還是點樣先？ 我影俾你睇啊、哎好好！其實佢真係好順滑，即係我淨係覺得咧，你游嘅時候真係要好細心，即係好似化妝咁樣，化妝咁樣游嚟游去，咁就同埋你要有步驟咯，即係唔可以一心急你就。攞太多又唔得，咁樣你滴到第二度又係唔得咁樣。 用咗幾耐時間咧？ 我就用咗差唔多個幾鐘啊，個幾兩個鐘啊，差唔多兩個鐘啊。 算快喎！ 係啊係，因為其實佢都係一個框嚟嘅啫，咁啊兩個鐘就遊完啦，差唔多。咁但係咧，我就發現我對手咧就黐滿咗油漆，我真係 抹啫嘛， 我真係唔鬼記得咗。 戴手套啊？ 唔記得咗戴手套，點抹咧？ 用天拿水咯。 邊度有天拿水啫？ 你冇買埋咩？ 冇啊！我冇谂住，如果我谂住整污糟只手，我就戴手套啦。 唔系啊，阿姨，点解你咁大胆啊？即系譬如你唔系话净系只手噶嘛，你有可能游出界啦，更加出现得最多嘅可能性就 滴落 地下啊嘛。即系你都有啲嘢， 即系一 set 噶系嘛？ 清洁咯，要清洁翻咁样，咁即刻抹噶嘛要。 系啦，咁后来咧，但系你只手有，你冇理由攞天拿水嚟揦佢啊嘛。 咪抹完之后即刻洗手咯。系哦，哇！当然啦，当然，你可能有好多另外一啲比较 温和 温和啲嘅，当然会有好多呢啲嘅。但系我即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用啲咩天拿水咯，天拿水就咁抹一抹噶咋。 系咁，我咧就因为我冇乜呢啲经验啊嘛，咁我上网睇啦，咁样因为。我一游完之后咧，我仲要出去做嘢，即系我就冇得有佢啊嘛，即系冇得迟啲先算啦咁样。咁原来咧网上面都有好多方法，即系佢有讲，如果你揩到落衫，又用咩系啦？如果你揩到落你个地板就点点点，如果你揩到落皮肤又点点点。咁我屋企因为就啱啱搬啦，就冇乜嘢，即系好多用具啦。咁我咧就见到一佢就话，你不如试下用橄榄油，你有冇听过？ 冇喎。 系啦， 咁滋阴嘅， 我都冇听过。佢话用橄榄油捽，跟住咧就等佢一阵，跟住就用暖水冲。 你试下用呢一个秘方同嗰啲装修师傅讲啊，橄榄油。 第二咧，佢就话用洗甲水。第三咧，佢就用话落妆水。咁我屋企有咩咧？就有落妆水。咁咧，我就有试嘅，有啲落妆水。喂，但系呢啲落妆水都几贵噶嘛？你平时摆喺面嗰度，咁佢又唔系真系落得好多。你见到佢有少少甩嘅， 甩少少啫。 但系佢真系唔可以成只手甩晒。咁所以咧，我就冲咗落去超级市场咧，就买咗一支橄榄油，细嘅橄榄油，同埋买咗一支洗甲水。咁结果咧，个洗甲水咧系好 work 噶。 吓， 系啊，个洗甲水我一抹咧就好干净啦， 我知橄榄油都未开， 嗯， 因为我就谂住 做咩咧？橄榄 煮食咯，煮饭咯。咁我就喺度觉得啊，其实而家咧，即系上网好方便啦、啊。咁、 嗯、 你再经过即系自己去试验，即系真身试验之后咧，你就可以将你个经验同人嚟讲啦。因为你真系试过啊嘛、 嗯。 就譬如之前我试过切嗰啲淮山咧，嗰啲黏液对手咪好痕嘅、嗯，又系即刻上网睇，又话浸醋啊，又话唔知点样啊，用啲咩碱去洗啊。跟住到最後咧，我發覺最 work 嘅方法係咩呢？就係、是、如果你屋企有明火嘅爐咧，你攤住個爐，就擺隻手喺上面，俾啲火咧烘一烘佢。 即係唔係燒，但係烘熱佢啫。 烘佢係啦，即係好似喺個火爐上面。 大家小心啲嚇。 係啦，咁但係咁樣咧，佢就真係好快唔痕啦。 哦， 係啦，所以我就話啊，呢啲生活智慧咧，真係一點一滴累積嘅。 嗯，嗱，譬如你今次呢、這、一個架自己我嚟遊嚇，遊完之後你成功，你知唔知呢一件事你得到最大嘅嘅教訓係乜嘢啊？ 教訓啊！ 教訓， 點解教訓、啊？ 即係可能係好嘅，可能係 positive 嘅、啊。 最大嘅教訓、 啊，最大嘅得著咧，係最大嘅得著係乜嘢？ 最大嘅得著就係唔好買黑色嘢翻屋企。 唔係啊，係令到你嘅好勝嘅心理 再 加強啲，因為你成功咗。 嗱，而家就可以倒轉翻咁講，點解今次我又咁好勝咧？因為之前次次都得啊嘛。 沉重背包怀着了多少盼望，遥远记忆正摇晃，共往日自己今天竟天各一方，但我此刻身在哪方，爬上塔尖难避免浑身不安，还有那些快乐和沮丧，问自己为什么一口气冲向他方，但我不想要答复，我早知遇到风浪， 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此刻感觉风一阵，包留下了彼此挂念，还会记得到明天，共过患难的今天都天各一方，但你今天身在哪方，无法配置头上有什么风险，无悔有天各自谈花，出纪录片，流泪微笑，明日才公演。I am good, I am fine, I am alright. I still fight, I still try, I am alive. 孤独是必需品，希望是必需品，生活是生生不断。I am alright. still try, I am alive. 一路或许惊心，一路或许安稳，感动是一起走过的。 来自张敬轩的 On My Way。 2021年你见得最多的是哪个、啊、 Kitty、 Barbie 还有小白。 咁啱嘅， 我都是、哦、 好像差咁个、哦、 等我数清楚， 见他先最多。 钟哥 是、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由年头陪到你年尾。 早晨，钟哥。 点啊？ 嗱，钟哥问下你先，有冇试过跌嘢落街要谂方法执先？ 梗系试过啦。 最常见，我觉得咧系大风嘅天气咧会跌啲衫落街咯。啊、我都试过。 如果跌咗落街、通常都叫做跌咗落人哋嗰个露台或者诶骑楼咁样啦。 有几种状况嘅。 你会点样咧？你会点样做 啊？揿钟叫人哋开门俾你执翻咯。 我试过好多次啊，特别以前唔系而家，特别系以前啊。而家都試過，以前住公共屋村 嘅時候，即最近啊，你先係 最近都幾年前啦，當然係、以前細個嘅時候住公共屋村，公共屋村咧就最興嘅咩啊？即係新嗰啲，以前有，而家冇啦。新嗰啲竹竿出去晾衫噶嘛？ 其實都有好處嘅，咁樣就即係話有啲嘢晾住就唔使跌到落街咯。 咁、但係晾住嘅就係晾住人哋嗰啲嘢啊嘛。 係啦，喺人哋嗰啲嘢嗰度， 跌咗啲嘢落嚟咧，跟住落嚟啦，敲門啦，敲門啦，唔好意思啊，我哋跌咗啲嘢落嚟。咁你攞返入嚟我哋都辛苦嘛，即係點樣撩返嗰啲嘢入嚟呀，嗰啲都係啲功夫。 通常都唔会直接成支竹拎落嚟㗎啦，即係可能都係搵一个嗰啲晾衫嗰啲阿叉呢勾返你跌嗰件衫咁样落嚟啦。 佢落嚟攞呀都还自可呀。咁、我试过呢有一次，咁有一顶帽，即係嗰啲草帽呀，咁晾咗喺嗰个晾衫架度啦，咁又冇人落嚟攞呀。咁正所谓抌又唔系，唔抌又唔系， 同埋你应该第一刻就会谂到啦，到底我拎唔拎翻入嚟先咧？嗱，如果你拎翻入嚟咧，嗰个人就永远唔知道原来跌咗喺你嗰层咯。 系啊，所以我由佢摆喺出边咯， 以知识别啊嘛。 系啊，即系我大约晾咗个零两个礼拜啊，都冇人嚟攞啦嘛。咁、我又即系你又知惊污糟啊嘛。 系 咁啊，即系好辛苦地攞入嚟之后咧，又攞啲厕纸一大嚿厕纸包住， 即系仲要帮佢清洁翻噶嘛。 系啊， 哦，你都好好心咁、 啊。咁入咗嚟自己屋。就係、是、自己嘢㗎啦， 但唔係嗱，我又見過有啲 case 咧，就係譬如我而家大廈咁樣啦，經常咧都有啲住户係跌咗啲衫落街嘅。點解我會知咧？就唔係飄咗落我嗰個露台嗰度，而係因為咧佢會大概喺管理處附近嘅位置咧，就揾一隻衣架咧夾住翻嗰啲即係跌咗落去人哋屋企嘅衣物， 哦、 然後咧就寫住啦，即係貴住户請注意，即係邊個邊個邊年邊月邊日咧就吹咗件衫落街，咁請自己認領啦咁。咁隔一段時間咧，又真係發覺嗰啲衣物咧。是有人认领咗噶， 嗱咁你衣纹就最好啦，一顶帽我都可以接受啊。你有冇试过内衣裤跌落嚟啊？ 咁又冇， 我试过有一条孖烟通跌过落嚟，咁我都系唔知，攞又唔系，唔攞又唔系。 唔系嗱，你应该咁样谂，跌得落嚟咧，即系晾衫啦，晾衫即系应该洗咗嘅。 系啊，你永远你系啫，系。 不过有冇着过就唔知啦。 唔系咁样必定着过啦。 唔系咁可以系新嘅。 我当你。洗乾淨有咩到啊？你個心都戚戚然，因為不是自己的內褲。 係啊，硬係覺得唔知點咁。同埋咧，嗱，如果你話同性別嘅衣物咧，都冇咁尷尬。如果係異性嘅衣物咧， 我攞你又唔係，唔攞你又唔係。 嗱，你攞咧，你又擔心，哎，會唔會俾人誤會咧咁？但你唔攞咧，你由得佢晾喺度咧，又真係硬唔知點咁樣，仲尷尬自己日對住咁樣。 最尷尬係咩咧？當你如果係唔係自己性別嘅衣物？ 你攞咗入嚟之后，跟住佢先至落嚟敲门，咁你点啊？你俾唔俾翻佢？俾我攞咗噶咯。如果你唔俾咧，佢就话喂，我 明明你做咩收埋我啲嘢啊？ 我明明睇到喺你个露台嗰度，你做咩收埋佢？ 嗱，其实呢个最神奇嘅地方，我就首先觉得咧，你要数翻自己跌咗落边一层咧，都系有难度噶嘛。嗱，如果你话好似以前啲公共屋邨咁样，真系有晾衫竹伸出嚟咧，都还好似容易啲显眼啲去数，即系大概咁上下应该两层至三层啦，咁即系唔系嗰一层就落一层再问一下啦。其实你而家咧好多住户，尤其是啲屋苑咧，系唔俾人晾衫出去噶嘛？ 而家唔俾啦， 系啦， 都唔俾啦。 甚至乎你唔好话晾出去啊，连佢嗰个眼嘅水平线，如果喺出边见到你晾衫咧，系架高咗咧，其实都唔得噶。我之前试过住个屋苑系唔得，即系会上嚟揿钟，喂唔好意思啊，你可唔可以将佢晾翻低啲啊？咁样就唔得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而家跌衣物落人哋度咧，系几难可以真系咁清楚知道系边一层去揿钟嘅。 算啦，当俾风吹走就算噶啦。 所以我好相信咧，其实有绝大部分嘅人咧，系跌咗嘢之后系唔会。再去揾咯， 系啊， 所以你就解释到点解嗰顶草帽冇人理领啦。 咁可能又系同嗰个价值，又或者嗰、那个你有冇需要嗰个程度有关， 或者佢唔系好珍贵咁样。 系啦、啊，即系可能，跌咗就算啦，见可能佢见到啊，都费事执啊。 即系由得佢啦，横掂又唔系好贵， 都谂住抌噶啦， 又冇乜纪念价值，咁不如算数啦咁。喂，但我想讲咧，网上咧最近出现嘅嗰个疯传嘅照片咧，呢个人就真系夸张啦。点解话夸张咧？嗱，通常就算你跌咗嘢落人哋度，你就算谂住执啊，嗱，你唔谂住揿钟执都好。以前咧，譬如我试过咧，就系喺窗台嘅时候咧，就唔小心跌咗一粒糖。咁我细路哥嘅时候咧，我就好想执翻个粒糖上嚟啦，即系孤物论谂， 冇得食啊跌 系啦，即系跌咗就冇噶咯咁。咁我细个咧就有一个玩具咧，系嗰啲机械式掌控嘅吊臂手啊，即系可以真系自己用手指嚟控制， 个 夹会合埋嘅， 好似有条歪啊拉住一拉， 系啦系啦，冇错啦。咁我就用嗰、那个即系净系伸只手出去，咁然之后估下，应该揿上一位啦，夹一下睇下夹唔夹得翻粒糖啦咁。最近咧网上疯传呢一个咧，我谂呢个人都同我细个呢个玩具嘅逻辑咧系差唔多嘅，佢都系伸啲嘢出去谂住吊翻自己嘅衣物上去。不过佢谂住吊嘅呢一样嘢，似乎就真系太过离奇，同埋好似唔系几人道。 系咩嚟噶？ 系一只大闸蟹。佢揾绳绑住大闸蟹，然之后咧就希望用大闸蟹嘅脚啊定钳咧，就可以勾翻自己跌落去下低平台嗰件衫。 即系有一个住户，跌咗啲物件 系啦，跌咗衣物落去下面嘅平台， 跟住佢就用绳啊， 系啦，用绳 吊咗只大闸蟹， 系啦， 只大闸蟹应该系生噶啦， 系相信系嘅，目测系嘅。 跟住就掉落去个平台度。 系啦，佢就谂住靠只蟹可以即系 钳 翻上嚟。 首先呢个剧情，我觉得系王晶啲戏嚟嘅， 系嘛？ 即系 我都觉得系咪假噶？ 只系正装追女仔嘅桥段嚟嘅。咁再讲咧，嗰只蟹真系懂人性，佢可以落去夹得翻上來。 辨识到系嘛？应该要夹咁，如果唔系应该会吓亲咯。咩嚟噶？缩一缩先咁， 咁奇怪嘅， 到底系咪真系会咁样咧？咁咁，不过我觉得如果系嘅话，应该吊譬如衣架或者吊只钩落去自己钩，系咪好似好啲咧？ 系咯，咁同埋啲都系一啲嘅生物嚟噶嘛，就唔应该咁样去处理嘅。 冇错啊，所以即系下次自己执啦。 有功能界别嘅选举结果，但我哋会留意住最新情况再为大家报道。而家先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 好啊，唔该晒，汪明熙。在地方直选之中，民建联在十个选区都有候选人当选，主席李慧琼指出三成投票率属于预期之内，尊重市民的选择。 我们特别感谢所有支持民建联的参选人的市民，让我们民建联参选人能够在十区都顺利当选。对于未有投票给我们的市民，我们会更加努力爭取大家的支持。今次這個選舉制度是愛國者治港，是一個新的選舉制度，而 30% 左緊的投票率是我預期之內的，我亦都是尊重市民的選擇。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其實議會裏面全部都是愛國者的，愛國者之間對於政策、對於解決問題、如何推動政府去變革、如何去讓到香港走得更好，其實都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在政策辯論方面，在其他方面，我們其實都會有不同意見，都會是百花齊放。 在立法會港島東地區直選落敗的潘卓雄表示，選舉投票率低，政府宣傳不足，選舉制度本身的不足，以及政府在選舉日推行免費乘車，都是導致他落敗的原因。 潘卓雄话：今次选举除咗要面对建制派候选人，仲要面对一股反对选举嘅气氛。佢又指出，今次选举结果好明显系清一色，而非有人所指嘅五光十色。选举结果只会给予非建制派候选人负面信息。又認為香港人很快會看到，如果不參與就讓建制派玩完，會付出一定代價。立法會換屆選舉地區直選有超過135萬人投票，投票率是 30.2%， 較2016年立法會選舉低大約28%，是回歸以來地區直選投票率最低的一次。功能界別方面，多個過往屬於民主派傳統票倉的界別投票率亦都較上屆大幅下跌。今年新設三個口岸票站，共有17,000多人投票。選管會主席馮華話：選管會從來不會看投票率，留俾其他有關人士評論。今年亦都沒有提供比較數字，因為很多基礎已經轉變，很難比較，擔心會誤導。馮華又說會在處理完點算有效選票之後才計算和分析無效選票。選管會昨日至今收到533宗選舉投訴，主要涉及選舉廣告、競選活動和投票安排。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376點，是跌16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3，日元113.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89，人民幣6.377，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1.54美元。卖出1,802.1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与台风雷伊相关嘅雨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地区。喺早上8点，雷伊集结喺西沙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嘅大老山公路啦，塌树噶，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啦，左转翻去钻石山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嘅，就系受塌树影响。咁而家大老山公路九龙出口左转翻去钻石山嘅支路，唯一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隧道方面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咧都正常噶，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啊。除了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就开始车多，而路面方面就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另外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由于有道路工程，而一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食零食的时候可以试下食新鲜水果。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行走的 CD 啊，因为现场同埋 CD 版本咧都系一样咁原音咁好听，歌艺非常之精湛啊 ！JJ Lin 林俊杰。 Will you take me away after the rain into a place we'll never have to bear any pain? Will it ever be the same? Will you feel my embrace? No more sleepless nights and empty days. Take me away after the rain, and maybe we'll be standing with each other hand in hand. Start believing that dreams come true. 第二个礼拜打上 Hong Kong Top 10， 微升两级去到第八位 ，JJ Lin 林俊杰嘅英语作品 After the Rain。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号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守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守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邀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不如今日就由上个星期很多的国家相继加息开始讲起了。 好啊，上个星期来讲过呢，大家相信都应该是知道呢，就话呢是英伦银行呢上个星期就加咗利息啦，咁加呢就是15个基点嘅。咁将佢嘅息率呢就由 0.1% 呢就推上到去呢是 0.25% 嘅水平。咁其实除咗英伦银行之外来讲过呢，好多新兴市场呢上个星期呢都加咗利息㗎。例如边个呢，例如呢上个星期五呢就有哥伦比亚呢就加息呢50个基点。咁将佢息率呢推升上去3厘嘅水平。咁而上个星期四呢早少少呢就墨西哥呢亦都加息50个基点嘅，咁而除咗南美洲之外嚟讲嘅话，上个星期五咧，俄罗斯咧亦都系加息咧系100个基点嘅，咁啊将佢官方息率咧就做推上到去咧系 8.5% 嘅水平噶。咁如计算埋今次嚟讲嘅话咧，俄罗斯喺今年里边咧亦系加息7次添噶啦，咁啊累积咧加幅咧系达到 4.25% 嘅。咁而喺各国嘅加息嘅原因嚟讲嘅话咧，当然亦都离唔开咧，就系为咗咧系打压个通。在今个星期来讲的话，最大机会加息就将会是捷克央行的。他在星期三就会举行议息会，现在市场股他会加50个基点，将他官方息率推升上去是 2.75% 的水平的。是不是呢，就等我们留意一下。 联储局就放风，明年三月就加息，怎么去分析啊，温生？ 上个星期咧，我哋知道咧，联储局咧就开咗议息会嘅。咁啊，开完议息会之后嚟讲过咧，就已经暗示啦，就话咧可能有机会咧系加大嗰个加息嘅步伐啦。咁啊，明年咧有机会加息三次啦。咁但系咧就冇明确指明咧就几时系会作出加息嘅。咁但系咧喺星期五嚟讲嘅话咧，有两个嘅联储局嘅官员都出嚟咧，就异口同声咧，就似乎咧就指向咧明年三月嘅加息嘅机会系大嘅。咁啊，首先嚟讲过咧就見到咧，就三藩市地區個聯儲局總裁戴利啦，咁佢咧就上個星期五咧就接受華爾街訪問嘅時候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基於就業嘅市場咧已經係全面復甦啊，咁加上咧就高通脹嘅環境啦，咁所以咧佢支持咧聯儲局咧明年加息兩次或者三次噶，咁而咧亦都唔排除咧佢講啊，亦都唔排除咧首次加息機會咧可能會喺明年嘅三月份作出噶。咁呢一個戴利嚟講嘅話咧，佢過去咧都係鼓吹咧就唔應該太早加息噶。 咁但係咧，今次嚟講嘅話咧，佢一改佢過去嘅做法咧，就轉為咧就係、是、表現得較為鷹派嘅。我相信咧都係受到近期咧個美國嗰個通脹率高企嘅原因所影響到佢啦。咁啊，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上個星期五咧，美國聯儲局理事咧沃勒咧，亦都係講出類似嘅言論啦。咁啊，表示咧就話會支持咧明年三月份加息嘅。佢更加形容咧就話三月加息嘅機會咧係相當之高。咁咧就受到上述嘅影響啦。咁啊，美股三大指數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都全線回落啦，美元反而係有所上升啦，金價就下跌嘅。 咁啊，再睇埋歐洲方面嘅情況啦，通脹問題咧仍然有分歧。 冇錯啊！嗱喺美國就見到佢哋咧，就似乎咧就已經係傾向係作出加息啦，同埋咧好最快咧有機會喺明年嘅三月份加息啦。相反嚟講嘅話咧，歐洲嚟講咧，我哋見到咧就佢哋對個通脹咧仍然咧都係有分歧噶。咁啊睇翻上個星期四嘅議息會啦，咁就歐央行咧仍然都係傾向咧2022年咧就唔加息噶。咁啊事隔一日嚟講嘅話咧，即係去到上個星期五啦，我哋見到德國央行同埋葡萄牙央行咧就表示咧就话对通胀感到忧虑，咁啊表示咧就话个区内嗰个工资已经系上升咗啦，咁啊担心咧就会推高通胀。咁但系嚟讲嘅话咧，就法国央行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就认为咧而家个通胀咧系属于短暂性质嘅啫。咁啊似乎咧欧洲咧面对住通胀嘅问题上咧仍然都系相当之分歧噶。咁而喺收紧货币政策上咧个积极性咧就更加远唔及咧就联储局添噶。 通胀问题有分歧啦。咁疫情咧就絕對係嚴重喎，歐洲方面，不如都請阿温生幫我哋講多少少啦。 是啦，嗱，我哋見到咧，而家英國嘅疫情咧，每日新增嘅確診人數咧，講緊有成90,000嘅，90,000係一個好高嘅數字嚟噶。咁但係咧，據了解咧，英國咧就唔打算咧封城住噶。咁啊，而家咧佢哋正考慮咧，等待聖誕節過後咧，先至咧會進一步咧係限制嘅，即係採取一啲嘅限制措施。咁啊，唔好忘記啦，咁啊，英國英國政府咁呢個做法嚟講嘅話咧，就真係令人擔心咧，就話咧等多一個星期，等唔等到一個星期啊，都成問題。咁至於荷蘭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喺上啱過咗個星期日咧，已經係宣布咗封城啦。咁疫情咧喺歐洲大幅擴散咧，實在係令人擔心，亦都解釋亦同埋擔心佢嘅經濟前景嘅。 咁西歐方面咧就疫情，東歐方面咧就鬧不和，咁係咪有望解決咧？講緊嘅事件。 嗱，而家我哋最緊張咧，就係咧俄羅斯咧同埋烏克蘭嘅事件啦。咁啊，睇下即係我上個星期都同大家講過啦，就話會唔會咧有戰爭嘅發生啊？咁而家咧就似乎咧有啲曙光，可以避免到戰爭嘅。咁啊，計今個月嘅7日，拜登同普京喺嘅視像會議之後嚟講過咧，喺即係今個月嘅10日咧，就烏克蘭嘅總統咧就表示啦，佢就話咧唔排除咧可能會俾東部，即係佢哋嘅東部嘅一個親俄嘅一個地區咧，係作出公投嘅。咁啊，而決定咧呢個地區咧係咪保留或者脱離咧呢一個烏克蘭嘅。咁啊，似乎咧烏克蘭咧係想咧，我俾我感覺係咩咧？佢係想割地咧去平息咧，就同俄羅斯之間避免戰爭衝突嘅。咁因為咧佢個東部嘅地區嚟講嘅話咧，係住咗好多俄羅斯人嘅。咁所以要佢俾佢係公投自己去決定係咪離開或者保留喺烏克蘭咧。咁我相信咧離開嘅機會係好高嘅。咁而家就睇下個事態嘅發展啦。咁似乎嚟講嘅話咧，就烏克蘭而家息事寧人啦，可能可以避免到戰爭啦。咁過去嚟講嘅話咧，我哋一直咧都擔心到咧，就話歐洲一旦咧係即係如果真係烏克蘭發生戰爭嘅話咧，歐洲可能會制裁俄羅斯啊，會導致經濟兩敗俱傷啊。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對歐洲經濟當然係不利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能夠係可以係即係防止到嗰个战乱嘅话咧，咁咧呢个消息咧，我觉得反而咧就系对欧洲嚟讲个经济咧可以视之为利好因素噶。咁而家咧有个传言喺度讲紧咧，就话咧拜登咧可能有机会喺今年年底之前，即系仲有两个星期啫，就可能咧再次咧就同普京咧就做视像会议嘅会谈噶。咁睇下能唔能够真系化解区内个局势嘅问题啦。 完全明白晒咧。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咁啊，下个礼拜一咧应该系假期啊，咁啊，再后呢个时间先同你 倾偈啦。咁祝你圣诞快乐先，多谢晒。 好，拜拜， 拜拜。 一个世纪之前，一套度身订造嘅西装，并唔系人人着得起。 有冇谂过西装都可以分期付款？ 今日面对客人嘅要求，洋服师傅点样顺应潮流？传统嘅裁缝技艺又系咪好似一针一线咁样就可以延续落去？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打咗打咗未？ 我打咗第一针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哒哒哒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同钟哥同 Barbie 咧讲下呢一个优惠，不过优惠已经过咗咯，系、哦、啊 ，for the reference 啦，系好多时候都系咁样噶，好多嘢发生咗之后，吓、啊、发生咗，系啊发生咗啦， 最憎就系呢啲， 系咪啊？但系 系咯，点解要咁对我哋咧？ 你哋咧可以喺下次嘅机会嗰度捕捉， 嗯。 嗱，今次嗱呢、這个呢一样嘢咧有趣噶，呢、這个月咧有机会享受平价一次， 嗯嗯、 跟住咧到农历新年之前咧又有机会咧。啊！又会贵翻嘅，再贵啲都得嘅。 咩嚟噶？ 咁系乜嘢咧？农历新年之前要做乜嘢啊？ 办年货啊！ 仲有大扫除咁样。喂， 系咪嗰啲钟点姐姐？ 系啊， 家务助理。 家务助理， 家务助理姐姐咧，咁啊，今日起就加价啦。时薪咧就160元，琴日都未加噶。咁如果你话喂，琴日已经执屋咁啊，系咪平啲？系啊，系平咗啊。 点解会拣今日加价？ 一日之差就 系、 是。 哦，因为倒数翻嗰啲日子可能 我就 话20号。 通常咧，佢哋嗰个叫做旺季，应该系农历新年啊嘛，即系年廿八洗邋遢啊嘛，年廿八前嗰个零两个礼拜。 新历新年原来都系旺季啊嘛，跟住发现。 嗱，我就好少听人哋讲话新历新年要大扫除噶咯。 嗱，钟哥呢个都讲得好啱嘅。我哋中国人通常农历新年之前先会大扫除啦，但西方嘅社会就唔系啦。咁通常咧，佢哋喺呢段时间，因为你知道香港都好多外国人住噶嘛，咁、外国人都可以请姐姐帮手清洁啫。 其实咧，即系无论系边个社会，日日都应该大扫除嘅啫。 系嘅，系嘅。咁系咪真系要日日都加价？唔好啦。 咁又唔系，咁 洗一次。 佢哋之前咧就大概咧120元一个钟嘅啫。咁依家咧就开始加价，去到160元啊，系160。咁嚟自咩嘅资讯呢？香港家务助理总工会嘅一个资讯嚟嘅。 但呢一个系加咗之后不变嘅价钱啊嘛，即系唔系期间限定噶嘛。 我唔知啊，我未做过家务姐姐。 咩意思啊？即系话 你觉得人哋海鲜价系咯？香港啊， 我唔知啊，因为我都冇请过，因为 系咪应该加某一个期间？系咪系咪加到？ 即系咪 会 唔 会 系咁 样 咧？系啦，即系会唔会咁样 嘅 咧、 哦？可能都有咁嘅机会嘅， 即系唔系永久地加啊嘛？永久地加咗， 会唔会第时跌翻落去80元咁样？ 唔系，咁你经济学角度系咁噶嘛？需求啊嘛，咁你冇理由如果冇需求嘅时候都继续加噶。 万一啊，真系可能冇需求。 系咯， 系啊， 咁会唔会系咁咧？ 要问翻有关方面嘅团体先知，我都唔知道。 无论佢系价钱百二定百六啊，有一样嘢希望作为啊，即系你想请佢嘅朋友们啊，你唔好谂住请人哋嚟两个钟，你要执好多嘢、 啊， 你自己要计时间嘅。即系譬如话你要佢嚟做咩先？执屋、洗衫、烫衫，定还是咩？做啲乜嘢？你应该要同佢倾咗先。 系啊， 你冇谂住哦，我嚟，你应该两个钟做得晒啦。如果系为咗成日屋大翻身嘅， 所有嘢 嘛。嗱，话说咧，即系点解我要讲呢个优惠出嚟？琴日我就揾咗啲姐姐嚟，即系做清洁。咁姐姐先话俾我听话，我哋听日加价，你真系醒啊，蒙生。 真系 系啊， 佢觉得你系早着先。 跟住我先揾过一则嘅新闻，只不过系即系可能往后嘅日子我冇乜时间啦。我琴日真系想执个厨房去，执个厨房用咗4个钟头。嗱，我梗係好似鐘哥咁樣話齋，我唔係諗住，你諗住4个鐘叫人哋幫你裝修過間屋咩？我真係唔係諗住咁樣。 跟住阿姐姐就將我廚房啲嘢井然有序咁樣排過。 哇，好嘢、 啊！我係阿 Peach 嘅，所以你一次係搞唔掂啊！你一次係搞廚房， 嗯、 一次搞廁所， 幾多個鐘啊？ 4个钟啊！ 淨係廚房同廁所。 係啊，我以為可以做多少少嘢。 淨係廚房就佢話、 啊。但你知呢啲唔熟悉嗰啲鐘點姐姐，我都係坐足喺間屋嗰度噶嘛，即係只不過可能我睇下、串流平台射下箭，睇下射箭佬射箭啊咁樣，咁啊射咗兩個鐘頭，係啊，又射咗兩個鐘頭，跟住自己又睇下波咁樣。系咪先？咁啊，度过咗啲时间，咁我都唔会看住人哋嘅、即系只不过即系费事有啲尴尬，即系台面又系嗰啲最老土嘅情节。台面有500蚊，点解冇咗嗰啲咁样咧？ 哎， 我好怕呢啲嘅，咁所以我就话啊，姐姐我企喺度啦，我又唔会睇你做咩嘅，你帮我执呢度。咁如果有多余时间，帮我搞埋个厕所啦，咁样。 点知已经冇多余时间啦？ 咁系啊，因为我见佢都系密手咁样搞嘅，咁可能我自己厨房已经好污糟，好多嘢搞咁样啦，等等成成咁啊，约阿姐姐下一个期，跟住我原先都唔知道噶，跟住佢下次嘅时候话，我哋个会咧加咗价咁样，今日上咗乜乜日报噶啦，咁样你自己买翻份嚟睇下啦。 不过我有少少奇怪，佢加价个日子会拣系礼拜一。 哦，系啊， 你 新嘅星期开始 嘛？ 因为照计咧，如果你话搵人上嚟帮手去执一执啲地方咧、其实照计礼拜六日系会比较多啲人搵噶嘛。 系啊系啊。 咁礼拜一就调翻转头，大家都翻咗工咯。 系啊。 咁照计，如果佢加价，应该拣礼拜六日啦。 嗯。 早少少加。 即系早两日啊嘛。 食咗个叫做旺季 weekend。我帮你搵到嗰个资讯啊，个资讯系点样咧？就系、由今个月嘅20号开始加到咧，下年嘅1月20号。我估计咧，即系要睇第日 嘅新年咯， 系咯，即系一路咯，20号到20号咯，即系条数就咁样计法咯。咁、所以即系咁，我同阿姐姐讲，唔该晒你啊，我哋下次再玩啦，个书房啊，嗰啲剩啊、厅啊嗰啲，你再 搞。 我 系咪约咗1月21号啊？ 我唔系啊，约咗下个礼拜搞埋佢啦。 咁 系啊，咁费事砸过年啊嘛啲嘢。 又系最老土嗰句咧，如果你日日执嘅，根本就唔使乜人帮你执啦。 我琴日咧都自己谂住姐姐手把手，跟住接住就做埋呢一个厕所啦嘛。个厕所咧真系好难搞啊！即系你自己都要学好多嘢咧，先可以清洁到厕所。 佢哋有好多方法嘅，事实上系。 系啊，我哋连即系点样清洁个厕所窿窿啊嗰啲嘢咧，又搞唔掂啊！即系我哋都其实好渣咯，所以呢啲姐姐咧。deserve 嘅，我想講， 你 冇諗住值得嘅， 你冇諗住攞嗰支藍色嘅咩寶啊入去咧，就已經都抹曬 啦， 完全搞唔掂啊！跟住我有段時間想幫姐姐手啦，佢話蒙生你都係出翻去。你 阻住 啦！你出翻去射箭先啦，蒙生咁樣。 呢度我屋企嚟嘅，走啦， 走啦，走啊，出翻去啊！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12月20日。是一年的第35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11日。2009年12月20号位于香港青沙管制区内，跨越南巴勒海峡，将昂船洲和青衣岛东南角的9号货柜码头连接，属于8号干线一部分的昂船洲大桥正式开通。大桥主跨长1018米，离海面高度73.5米，桥塔高度298米，桥面为三线双程分隔的快速公路，为往返新界西至港岛区的车辆提供另一途径，缓和青葵公路挤迫的情况，对香港港口物流业发展非常重要，亦是香港新的重要建筑地标之一。大桥日夜景色相当吸引，不少市民会在岸边观赏。12月20号出生的朋友属于伟大的创始者，跟从自己想法做事，不太在意维护和管理上的事情，行动迅速，善于控制自己心灵。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带领团队参与建造伟大建设，可不可以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城市建设日益发达，我们有没有加快脚步跟随节奏？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选举地区直选20个议席结果出炉，传统建制政党候选人在10个选区都胜出，部分人的票数大幅领先，最高票数的5人来自民建联。非建制派的候选人全部落败，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和民建联梁希在港岛东选区当选，两人首次晋身立法会。在港岛西选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成功连任，民建联副主席陈学峰就首度当选为立法会议员。新界东南选区由民建联的李世荣和专业动力林素慧当选，两人首次晋身立法会。民建联周浩鼎和实政原卓的田北辰就在新界西北选区成功连任。新界西南选区，民建联陈恒斌成功连任，工联会陈永恩就在这个区首次当选。民建联刘国芬在新界北选区成功连任，香港新方向张欣宇在这区首次当选立法会。新界东北选区，民建联陈克勤成功连任，新民党李子敬亦都在这区胜出，首次晋身立法会。步称民主派的前立法会议员黄成志和民主思路黄永浩双双落败。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九龙中选区成功连任，九龙城区议会主席步称无党派的杨永杰亦都在这区当选，李慧琼获得95976票成为票后。民建联郑永信在九龙西选区成功连任，西九新动力的梁文广亦都在这区当选，首次晋身立法会。曾任立法会议员的冯检基就落败。至于最后公布结果的九龙东，工联会邓家彪胜出重返议会，民建联颜文宇亦都在这区胜出，首度成为立法会议员。立法会换届选举，乡议局功能界别由乡议局主席刘业强连任成功，他取得119票。他的对手沙田乡事委员会主席莫锦贵取得35票落选。刘业强当选之后话，感谢在选举过程之中支持他的人，又指自己在选举期间走访20多个乡，聆听意见，未来5年会努力为新界人发声，希望新界人安居乐业。立法会换届选举，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别由港协暨奥委会副会长霍启刚当选，他取得195票。明报出版社总经理苏慧良就获得29票落败。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8342点，跌20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03，日元113.55，瑞士法郎0.923，加元1.289，人民幣6.377，英磅對美元1.323，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7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1.74美元，賣出1802.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个塔树嘅地方啦。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左转落去钻石山嘅支路咧，因为有冧树嘅影响，而家嗰一条支路咧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所有车辆咧只可以直去咧龙翔道方向。一带咧比较多车，多条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咧，就系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左转落去钻石山嘅支路，因为有冧树影响，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而家所有车只可以直去龙翔道方向，一带咧比较多车，多条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用歌声为英雄致敬。 一首歌。期待心房，为什么你又向我英雄好儿郎。 今次刘德华改编同名的旧作品是呼应电影中铁道队捍卫家园的情节，亦都是希望向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事迹致敬。 好好行走， 原曲吕其明，改编曲王铮亮，原词卢芒、何斌，改编词黄海涛。上榜五个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亚军位置。刘德华又弹起心爱的土琵琶。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今日晴天大饭堂咧，同大家讲下食啲乜嘢 啊？好啊！ 咁啊，有一句说话咧，你哋都听过，正所谓咩？有粥食粥。 有饭食饭， 咁食饭定食粥？钟哥 今日食粥， 食粥好、啊。点 解佢话食面？ 食面 嗱，唔系话食啲咩类型嘅粥，即系唔系咩皮蛋瘦肉粥啊，柴鱼花生粥，唔系嗰啲俾晒啲馅嚟噶啦，咪已经有料啊，叫做即系有料、啊。 有料， 有料嘅粥。咁通常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食就系食白粥噶嘛。 嗯、 好啦，咁食白粥你唔会真系干铿铿，净系食一碗白粥噶嘛？ 我会配啲嘢嘅， 必定有啲嘢配嘅。你哋细个嘅时候通常用啲乜嘢嚟配白粥嘅咧？ 嗯，咸蛋， 咸蛋啦、啊，即系呢个都系首选啦、啊，三甲之列啦、 啊，菜谱葱咯， 菜谱葱多多啊， 呢个厉害啊，呢、這个嗱，但系如果即系根据啊我以前嗰个年代咧，最多人用嘅阿歐嗰個菜譜啊，算係貴價嘢嚟嘅， 貴價添啊！菜譜 當時係貴價嘢嚟㗎。阿 Barbie 講嗰個鹹蛋貴價嘢， 我都覺得應該 係。留翻油炸鬼俾你講就係、是、 油炸鬼，唔使諗啊，係 咩？ 更貴啊！ 更貴啊！原來我遊戲係好貴嘅，原來 貴啊！ 同埋要買啊嘛， 要買新鮮啊嘛，要你不能話擺一段長時間啊嘛。最好嘅就係咩啊？你買翻嚟可以擺好耐。 哦、 所以首选一定是腐乳， 哦， 同埋咧，我自己个人嚟讲，我都觉得腐乳送白粥真系绝配， 绝配系嘛， 真系绝配。争在你嗰个腐乳系咩味啫嘛， 我都觉得 辣定唔辣，点样分嘅啫嘛。你知腐乳都有好多唔同嘅价钱， 系 哇，有啲靓啲嘅，真系 等於吃一餐幾豐富嘅飯啊嘛。 不過咧，我又覺得依家啲粥鋪咧，其實好多時候都冇呢幾樣常設嘅嘢擺落去咯。嗱，鹹蛋白粥白粥咧就常常有，但其實你加個辣菜鋪喺度叫人哋食下白粥都幾好啊，或者加啲葱，或者好似鐘哥咁樣，你有樽腐乳喺度，咁你可以即係叫做加翻落去消費者個價錢嗰度噶嘛。如果有一間粥鋪係會有呢啲傳統嘢咧。我 OK 喎，我想入去喎。 但如果你去粥鋪度食咧，通常佢就會喺究竟嗰碗粥裏邊有啲咩料啊嘛，即係柴魚花生定還是皮蛋瘦肉定還是魚片，佢會諗呢啲嘢啊嘛。 其實消費者角度都會諗啊，即係都會諗呢個價錢到底入邊有啲乜嘢啊。 賺得唔多啊嘛， 係咯， 即係賺佢賺得唔多。 係咯，所以 其實本身做粥都賺得唔多噶咯。咁你開始唔應該諗做粥喎， 唔係都賺得多啊。 你應該做 飲食， 你應該做糖水。 其實飲食 糖水係賺得多啊，糖水一碗成本可能10蚊 計。 赚四十几五万蚊一碗， 但如果以前我哋而家讲紧，譬如咸蛋腐乳菜谱呢啲就系叫做咧喺屋企里边用得多啊嘛，即系我哋点都会准备定少少喺度咧。以前我屋企咧就必定准备几啱腐乳嘅，因为就算最老土嘅家境清贫嘅时候冇餸我点算咧？摆两樽腐乳出嚟，唔好话粥啊，饭都可以食两碗。 我而家我爸妈都系咁噶， 系啊， 间唔中都系拎一个腐乳出嚟，一人夹一个小角咁样送饭咯。 你只可以夹小角噶咋，因为成樽队咧系唔得噶，咸果龙咁样 系 唔得噶。 系 咁同埋以前咧，即系讲起腐乳，顺带一提啊。以前买腐乳我哋唔使落街买嘅，因为以前咧反而系会有人即系担住两个箩。自己上嚟卖腐乳嘅， 我冇见冇见识过呢样嘢，我见到嘅腐乳系一啱 啱，咪都系一啱啱嘅。 喂，你个年代几前瞻喎？依家我哋有阵时买啲加粉，喂冇豉油咁点啊？譬如啲咁样，跟住几前瞻喎？ 你 个年代系啊 ，deliver 到过嚟啊？ 会有人咧就孭住两个箩，咁咧就喺嗰啲公共屋邨嗰度咧就上楼，然之后有腐乳卖，有腐乳卖，咁跟住咧，哎我买腐乳啊，跟住就出去俾钱。就即刻攞咯！ 但系咪得腐乳呢个公众先系有腐乳卖？有冇第啲？有豉油卖，有豆豉卖。 豉油冇啦，我记得嘅细个就两种，一个就系腐乳， 一个笛米。 另一种笛米呢条落街，因为佢唔会搬上嚟太。 系咯，又太夸张。 另一种就系豆腐花。 哦，豆腐花， 豆腐花咧就会，我好记得佢哋点样嗌豆腐花，豆腐花。是咁样嗌噶嘛？ 系你嗰条村先系咁嗌嘅，中国。 我咁啊，我直住我。 呢个系咩口音咧？ 咪豆腐花，我唔知 大声啲啊，系啊。有一个年代，七十年代啊，你睇翻啲旧嘅港产片咧， 都系咁嗌噶， 常常都系咁噶，即系飞机揽佢哋都好兴拉长去讲噶嘛。即系总之，即系收买旧电器嗰啲啊，收买。靠电器，电视 好戏 嘅，系啊，好戏好戏啊！旧时 好犀利， 即系呢个食品类就系豆腐花同腐乳啦。非食品类咧就有一个叫做上嚟帮你磨刀啊，磨饺之前唔会话即系炖咗点。 我最近好想物色呢一啲啊，屋企啲刀需要磨啦，一开始。 因为又有个嗌法嘅， 磨饺剪抢刀，抢刀磨饺剪。磨胶剪铲刀， 我成 铲刀磨胶剪。 你居住嗰区嘅独有情怀，就系咁样咯。即系你会觉得啊，如果屋企把刀钝咗，或者胶剪剪唔到嘢啦，跟住佢又咁啱嚟嘅时候咧，咁佢就即系佢冇乜嘢带嚟嘅啫嘛，带少少水，同埋带嗰嚿磨刀石 咯，系咯， 冇噶啦。跟住喺你门口度，啵，帮你整完之后俾翻你收钱走，就系咁样嘅咋。 好， 系咯， 好 人 本啊，我觉得呢个生意系啊。 咪讲翻嗰个白粥先，白粥。讲开白粥， 扯得太远。 嗱，除咗咸蛋啊、腐乳啊，同埋个菜谱之外，另外仲有一样咧，可能唔系咁多人试嘅，即系呢个咧就系梅菜。咁以前即系其实咧，梅菜系咸啦，通常即系唔系话我嚟蒸咗某一啲嘢系唔会蒸鱼嘅，就咁一笃梅菜咯，就我嚟食噶啦。 冻噶喎，咁样系。 都会整翻，可能 整翻热少少，睇你 自己点样咯。因为就算嗰啲 一盎噶嘛，其实梅菜系都系一盎噶嘛。 就算啲梅菜系冻都唔紧要，因为啲粥热啊嘛。咁你浸咗落去，其实都可以当系热食啊嘛。 咁我啲咸鱼仔干咁样，咸鱼白粥你有冇？ 冇啦，有嘅，但系冇啦。 好高级啊，呢个 系啊，嗰啲高级。如果我哋细个嘅时候，如果揾一啲叫做再叫做有钱啲咧，哇！开罐豆豉鲮鱼，咁我嚟送粥咧就真系一绝啦。 其实即系任何有味或者浓味嘅嘢都可以攞嚟送粥啦。 系啊，腌蜜咯， 即係叫做中式嘅葉物就最多啦。 嗯、 另外一定要係會比較啲味比較濃啲、 嗯、 如果唔係咧，你即係白粥已經係 淡 咗化啦嘛。如果你冇咗嗰啲嘅話咧，你就覺得好似食落真係爭少少。 我好估唔到，原來即係阿鐘哥成長嘅年代咧，遊戲係頗貴喎， 係好貴添啊， 好貴 啊， 好貴。咁遊戲貴過粥好多倍㗎，係咪？ 因為 比方説一碗白粥一蚊咁先啦，遊戲係要四蚊咁樣係咪？ 差唔多啦。 哦， 同埋最緊要白粥咧。通常我哋可以自己煮 哦， 嗰啲遊戲即係油炸鬼啊、鹹煎餅嗰啲咧，你一定要去街買，咁、 哦、 你自己煮必定係平啲啊嘛。 哇，鹹煎餅我好耐冇食，係 好耐冇食， 因為好似唔係間間粥鋪都有鹹煎餅食啊，反而煎堆又多啲嚇。 通常如果有油炸鬼賣嘅地方咧，都會楞埋牛脷酥同埋鹹煎餅噶啦、 嗯。 通常會即係啲三件嘢，遊戲三寶啊嘛，即係一定會喺曬 三寶。我哋都係遊戲，即係遊戲遊戲。 到了今生，终于将会透出手牵手又会分手，时光也太有限，爱的小谈会否伤透手过的刹那停留，一手撕擦过星海如甜蜜的伤口，天空闪满你面容，银河是否足够，我有多久也许不久一眼相会望透尽头，最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讲再见，多恐都不再遇见，愁何会追忆追苦追成甜，就扮作失忆送返走碎片，回头像就合成美点，抬头像有耀眼美终点，就当多一种永久的温暖，流星永远漫游也都不过，谁会只加今世所有直到尽头，谁好好好讲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总是好好讲再见，多好都不需遇见，就我背追追苦追成甜，最好好好敢再见，竟真的可再遇见，最终将好好的表演，最美好的诈骗，甚至好好敢再见，多好都不需遇见，尽量当今生不一见。 平腰，大时大节就会想起呢两个字噶啦、啊。到底系啲乜嘢嚟嘅咧？俾到个 tips 你 啊！原来唔系大时大节，又会想起佢噶、啊。平时都好需要噶。想唔想知系咩？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最高のホーリーナイト、最初に Yo la comune uke tote kule luka ma boku tachi ga yoi shita Special na pulezento 每一个人生活上面都会遇到困难，又或者你工作啊非常之顺利春风得意的时候，你一样需要并腰。好错啦，并腰呢就是朋友咁解。大时大节我哋总会呢就约埋朋友一起出嚟倾下偈嘅。有一句说话就係咁讲㗎，并腰看咩出来啦，朋友你快啲出嚟啦。嚟緊咁多假期啦，学多一句说话，言字啱咩，并腰啤啤着杯啦。今日夜晚一齐出嚟食饭啦，叫得做并腰，叫得做朋友，梗係一呼百应，一齐出嚟开开心心啦。 喂，咁啊，同芭比同钟哥讲下呢一个啦。琴日有冇免费搭车啊？ 哎呀， 哎呀， 冇出街系嘛？ 咪有，但系 有做嘢系啊，要啊，系好多嘢做啊。 嗯，我冇享用到呢个免费交通工具。 嗯，系啦，咁啊，巴士咧同埋港铁琴日免费，咁啊，好多个车站咧就出现咗人潮啦，咁样咁啊，有趣。咁啊，连呢个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嘅主任咧都出嚟讲话。哇！入行咁多年啊，冇见过咁多人，又有啲市民咧一两个站都搭咁样，咁啊都几好啊！我觉得几幽默，我觉得呢一句句子可以抽出嚟同大家分享。 首先咧，你平时搭车一两个站你搭唔搭嘅先？ 搭啊！ 哇！ 有乜问题啫？一两个站可以好远噶。 系啊，咁有时有啲一两个站好远嘅。 过隧道咁都系一个站噶。 你大埔跟住行思瑞出第一个站，即系当龙翔道咁先算。咁你唔系行到啊？ 即系我一般来说咧，即系好似我屋企楼下有架巴士上咗车之后，下一个站已经去到西隧口，冇得讲啊，大佬。 唔系喎，嗱，应该咁讲。我以前咧中学嘅时候咧，我系真系搭两个站巴士嘅，即系由我学校窝打路道口搭到去呢一个九龙塘嘅铁路站咯，咁嗰个两个站都好远噶咯。 因为咧，通常如果以譬如港铁站为例咧，一个站之内咧，我就好少搭嘅。 港铁站一个站， 我一定行嘅。 咁又唔近啊嘛？ 我唔得，我一个站都要搭。 系啊， 特别你中环去金钟啊嗰啲咧，难搞啊。 哦， 火炭去沙田我都试过行， 嗰段路系好难搞。中环去金钟嗰段路咧，你一定行得到嘅。 譬如啊，有啲譬如中环去，诶，中环，譬如话尖沙咀去佐敦，佐敦去油麻地，油麻地去旺角， 咁呢啲又近啲。 九龙呢边我觉得 OK 嘅，钟哥我啦啱嘅，系九龙呢边 OK 啲嘅， 你一上一落。仲耐過我行嘅，咁所以係情願行啦。咁但係如果巴士咧，好多時候個站可能未必係咁長咁，只可能短少少，咁就會睇下啊，不如行啦，可能行仲快啦。咁如果要俾錢咧，通常都會選擇行。所以點解一直話我講到話，咁多人兩個站都搭咧？因為免費 啊，同埋好少人通常一兩個站啊試下，幾得意啊一兩個站， 唔使錢都上車先咁樣。 係啦，咁樣同埋琴日咧港鐵個閘機啦，好多朋友仔都有打卡嘅，因為佢冇咗嗰個 係啊係啊係啊 開曬嘢，係 block 住嗰塊 嘢，中門大開啊，正所謂 中門嗰大開嗰個感覺咧，有啲觀眾有啲聽眾朋友啊都有講話，哇呢一個真係要打下卡啊咁樣，因為你可以喺中間咁樣無遮掩咁樣影張相咁樣 嘟嘟嘟嘟。 我都覺得啊，呢、這個情況幾有趣。不過我都係向往路面嘅駕駛。琴日咧，我可以話係其中一日喺香港生活咁耐咧，路面上最少車嘅，即係特別係咧我自己住油尖旺啊咁樣，咁嗰啲位係無論點都唔會少車噶嘛。 即係假日都會多車。 假日啦，唔假日，假日都會多車啦， 係 咪先？咁跟住我發現哇，唔多車喎，好開心喎，路路暢通喎。估計琴日咧，即係交通消息方面。报交通嗰啲朋友仔，譬如 Didi 啊、Toby， 如果有翻工咧，应该冇乜嘢报噶啦。 不过我都觉得 今日一切正常咁样系嘛。 平时多车嗰啲地方咧，琴日我自己经历过的，而且确系畅顺咗嘅。因为我譬如往日咧，我自己往常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我都有啲地方系总会去噶啦，搭车。咁好多时都要预松多15分钟嘅。但系琴日系早到咗咯，即系显示到真系个路面系畅通，同埋少咗人少车嘅。 但系咧有啲朋友仔又好 happy 啦，唔使钱搭车；有啲咧就好唔 happy 啊。 点解？ 有个朋友咧做一个交通行业嘅驾驶者嘅，咁佢遗传口度唔讲系边个行业啦， 的士啊、小巴、巴士啊、 的加地铁啊，咩都好啦。跟住咧，佢啊网上贴文啦，话哇。 搞錯啊！今日係咁要 O T 啊，啲人多得好緊要啊， 消化唔曬啊嘛， 係消化唔曬、嗯。有啲朋友仔，即係圖片都有噶，新聞圖片都話，即係銅鑼灣咧，等第三架車先可以上到一架港鐵咯， 好誇張， 因為大家太踴躍啊、嗯，太踴躍出街咁樣啦，咁所以就有呢一個情況咯。咁估計即係往後唔知道有冇呢啲咁嘅事件，我就覺得分段去免費好啲咯，一日港鐵，一日九巴，一日新巴。 其實 今日大家有唔同嘅翻工放工路線又有。 又可以是一個想法， 是啊，挺好。今天就港鐵不用錢的，明天就新巴，後天就怎樣怎樣，然後又很多人可以受惠得到，那就最好了。 不過見昨天譬如說如果交通工具不用付錢，那就會很多人去搭車或者出去玩，其實呢個亦都睇到點解我哋平時咁少出去玩咧？ 係 就因為交通費貴咯。 係啊， 呢個可能都係調翻轉頭諗下，可能交通費係佔咗我哋，即係其實都真嘅，佔咗我哋嘅生活嘅使費一個幾大嘅部分。 係啊，所以即係有關方面都可以諗諗佢啊。有啲朋友仔譬如喺天水圍出去中環翻工咧，真係唔講得少啊！嗰車錢，即係講緊佢哋係真係純搭車嘅錢咧、 啊。你講嘅話天水圍，我諗起。即係啲遠嘅地方咧，咁我已經喺我人生嘅歲月裏邊咧，我聽過好多次有朋友話：，喂，我辭工啦，我點解無端端辭工啊？我搬啊嘛，搬關咩事咧？咁因為就係啦，搬咗去好遠嘅地方。 哦、 如果佢話佢計落條數，佢搬咗去好遠，然之後佢再翻翻原本嗰份工咧，佢話做埋都唔夠俾車錢。 係啊係啊，真係有呢個情況嘅、嗯。雖然依家有啲遠程啲嘅車船補貼咁樣， 但個時間都喺度啊嘛。 係 啊，一來一回可能出嚟個半鐘，翻去個半鐘、嗯，一日冇咗三個鐘喺個交通時間上。 我都覺得係啊，所以即係都其實講啊，可以好便捷嘅一小時生活圈、嗯、又多咗好多，又話屯馬線，又話沙中線，咁啊即係鐵路網係好完善嘅。但你要喺留意翻你嗰個鐘頭喺架鐵路上面做咩？咁唔係同我個個好似我同你有咁多串流平台要睇，要温習翻噶嘛？ 冇噶嘛，係咪？ 係咯，有陣時 關你事啊，關你唔使笑啊！你都唔睇嘅嗰啲嘢， 我唔睇，唔睇，唔睇。 即係我近排咧搭多咗公共交通工具咧，題外話可以講下啦、嗯。即係有好多朋友仔，又好似我同鐘哥啊，播下劇啊，聽下歌啦、啊，更加多咧就係唔係睇住個市，因為市況咧隨住氣氛咧冇年中咁熾熱咧、 嗯， 大家咧睇股票 app 咧又少咗好多。我成日都睇人哋買咩股票嘅、 嗯， 好好睇嘅，我覺得。不過呢個下山三百字啦，唔喺度討論啦。但係咧，我睇得更加多咧係啲家長，睇住自己個仔，透過嗰個閉路電視咧， 即係屋企裝咗個 cam 咁啲。 有一個咧好激動噶。睇下啦，跟住个仔咧想爬呢爬路嚟， 跟住就跟住开始惊啦。 唔系啊，佢发声咯，即刻揿嗰掣，好似有上帝喺间屋嗰度。 系啊系啊系啊，而家装置系咁噶，可以啊，即系喺个手机度控制，然之后你讲一句嘢就会喺嗰个 camera 度播翻出嚟咯。 Tommy， 你唔好再咁曳啦！你咁样突然间哦，好搞笑我觉得。 佢个仔应该至少锻炼咗一个咧好襟客嘅能力。 但系如果通常屋企里边装咗一部咁样嘅器材咧。咁係咪順帶都會有一個成年人喺度？即係譬如話有一個外佣姐姐， 咁一定係啦，點會獨留兒童咧？冇可能啦。 使乜嘢要嗌出嚟咧？ 係，唔係可能姐姐可能又煮緊飯， 係啦， 或 者轉行轉身睇唔到 Tommy 咁樣， 煮緊個通心粉俾佢食嗰啲咁嘅嘢咯。咁有陣時候有啲細路仔三四歲嗰啲，好反叛噶嘛，即係擒嚟擒去要發現新大陸咁。 你會咁樣培養出嚟嘅小朋友，好容易有幻聽嘅咧？ 咁我唔知啊。 成日覺得有人會嗌住自己，我冇啊，冇裝呢啲嘢。 你冇裝你監控裝置有冇裝？ 冇啊， 監控都冇裝。 冇唔使啦。 係啊，你自己屋企人睇住啫嘛。 其實呢一個咧，其實都好矛盾嘅。嗱，你裝就其實都係想安全， 或者自己好奇啦。 都 掛住個仔咁樣想睇下。 嗱，好奇呢個係唔要得啊！你唔可以因為好奇咧就裝喺度啊嘛，唔得啊嘛。 但係因為安全咧，但係因為安全咧就可以啦。 但係因為安全嘅話咧，你裝咗其實又係某種程度上。小朋友都是小朋友的私隱的嘛，你侵犯緊小朋友的私隱。 我都覺得 係。你應該問下個小朋友先，喂，嗱，我而家裝個 cam， 得唔得？ 得唔得先？但個小朋友唔會答你 噶嘛，因為個小朋友話得，跟住咧永遠喺個鏡頭面前攞本書出嚟 遮住啊， 睇跟住下邊咧，其實係另一本漫畫書。 喂，你哋有冇諗過，其實呢啲裝置底下咧，其實咧未必淨係小朋友做呢樣嘢㗎，可能阿爸都係咁嘅，即係老婆翻咗工，然之後睇住阿爸喺屋企，可能都乖啲㗎。 唔使講出嚟， 小心啲啊！ 姚柏良胜出，取得160票。观塘前区议员马日超只是取得13票落选。 科技創新界功能界別香港資訊科技聯會會長邱達根勝出，他取得59票，科大副研究員吳慈力就得到12票落選。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8,391點，是跌154點。倫敦金每安士是買入1,800.36美元，賣出1,801.1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同时与台风雷伊相关的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地区。在早上八点，雷伊集结在西沙以西大约1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中部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雨，天气清凉，日间气温徘徊在17度左右，稍后雨势较为频密，吹清劲东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定富街。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定富街。咁至于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出口，转翻落去钻石山支路咧，嗰棵冧树就已经系处理好。咁而家封路重开，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那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呢一段咧挤塞，车龙排到去启福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都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十四五规划纲要支持香港建设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香港有健全的法律制度、优越的专业服务和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无限商机。知识产权署推出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计划升级版，提供专业培训课程和免费知识产权咨询服务。详情请浏览 ip.gov.hk。 发展知识潜力，见证经济新领域。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国家安全教育已于今年被纳入中小学课程，就住当中的6个范畴，让大众对国家安全议题有更深入认识。 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11月29日起，逢星期一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日不同时段播出。 宪法一分钟，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宏毅。 国家宪法咧就等于佢嘅一个章程，即系譬如你哋律师咁，你哋组织好多公司，咁每间公司都有佢嘅章程嘅，英文就系 constitution 或者即系 memorandum and articles of association。咁呢个章程就规划呢间公司嘅成员之间嘅相互关系啊，譬如啲公司嘅股东啊。公司的董事啊，咁其實憲法亦都一樣。憲法咧就是一個國家的一個嘅章程，一個國家咧等於一個超大型的公司或者社團，佢都有佢嘅成員，佢嘅成員就是呢個國家的公民，亦都叫做國民。咁公民或者國民佢哋結合起嚟組織成為一個國家，咁係根據啲咩嘅條款去建立呢個國家咧？咁咧就係呢個憲法啦。 憲法一分鐘。 在感觉里那清晨，发出资讯掌握。 之间。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线。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又嚟到我哋亲子百分百嘅时间啦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邀请到咧慈惠幼苗教育主任啊，资深注册社工啊，兼且咧就系靓女嘉嘉喺度。早晨啊，嘉嘉。 早晨啊，各位。 你好啊，咁啊好快脆咧，哇！咁我礼拜已经圣诞节噶啦， 系啊，就到啦。 系啊，咁啊圣诞节咁当然普天同庆啦，但系有冇啲圣诞节？即大家在开心之余仍然可以在同亲子这个范畴上面愣一愣，令到大家觉得咦圣诞节有些事不要忘记的呢？ 当然会啦，近期呢都听到好多家长会话啊圣诞节啦要买礼物啦，咁样你会唔会买礼物俾你小朋友？ 我有啊。 你买咗啲咩？ 我买咗呢啲佢想要嘅，就例如係手表。 嗯， 系啦， 嗯嗯，即系佢中意嘅嘢， 佢中意嘅，亦都可以俾佢练习多啲睇时间啦。我觉得佢睇时间睇得好差， 嗯， 即系时针啊、分针啊，明明四点啊，佢同我讲三点半，四点、啊，你谂下啲长嗰支针指咗去上边，佢都同我讲三点半，你话系咪就贫血啊？ 呢个到底系佢中意定系你好想教佢买嘅礼物咧？就系一个问号啊吓。好多家长咧都觉得圣诞节要买礼物啦， 嗯、 因为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圣诞嘅好重要日子啊嘛。 嗯、 不过好多家长都唔系好了解，其实圣诞节背后佢一个好大嘅意义嘅，即系例如本身系一个宗教嘅节日啦，庆、 嗯、 祝耶稣佢诞即系诞生。 系啊系啊。 咁但系其实本身庆祝耶稣诞生，点解又走去买礼物俾个小朋友咧？系咪啊？好奇怪啊！ 有关圣诞老人咩事咧？咁 样系啊，即系圣诞节点解要一定要出去食饭咧？食餐好咧？咁、 嗯、 我觉得呢啲咧，全部都系即系家长其实喺庆祝某一啲节日嘅时候，唔系净系圣诞节嘅，系、 嗯、 庆祝节日嘅时候，其实我哋都要了解佢背后本身嘅缘起啦，同、 嗯、 埋其实我做呢一样嘢到底系点解咧？咁样，咁、 嗯、 当然近期都有啲家长咧会同我讲话，喂，原来咧圣诞节咧各地都有圣诞老人嘅、 哦， 咁试过咧有家长就话、啊，不如我哋写信俾圣诞老人啦、 嗯。 你有冇试过啊？ 写信冇啊？ 系啊，就写自己啲愿望啊。 吓，因为我知道香港邮政会复啊嘛，有啲系 会复啊。即系我都有朋友试过写过俾各个地方嘅圣诞老人，就即系有啲都有回复嘅。 嗯， 咁我都有一次都即系家长咁样问啦，咁我又有问佢，哦，你知唔知圣诞老人点嚟噶？即系究竟点解我哋要写信俾圣诞老人嘅咧？咁、嗯、咁我家长就打晒好大个问号。 吓、 啊，你又知唔知圣诞老人系咩来历嘅咧？ 圣诞老人，我听过啲传说就话，可能同啲汽水广告有关啊，所以你叫我卡拉通系一样啊咁样咯。 系啊，所以其实我哋啲节日咧，好多时俾即系成个社会经济、啊，有时我哋主导咗，系啊，挂勾咗就变咗失咗佢本身嘅原意。嗱、 嗯， 本身咧圣诞老人咧，其中一个即系背景嘅讲法啦，就系、是、其实佢咧本身叫尼古拉斯啊，系、 嗯、 一个土耳其西部一个小镇嘅一个。好有钱家庭出世嘅，咁、 嗯、 都系基督教徒嘅家庭嚟嘅。咁、 嗯、 佢爸爸死咗啦，咁佢就即系承继咗好大笔嘅遗产。咁佢嗰时就谂啊，我攞住咁大笔遗产，我想帮其他人、啊，咁点咧？咁、嗯、佢辗转之间咧，就听到哦，有一家人，有三个女，咁啊好大年纪噶啦，咁就好想出嫁啦。咁、 嗯、 就因为冇钱做嫁妆咧，所以啲婚事咧就即系停滞咗啊。咁、 哦、 佢就听到之后咧，佢觉得啊、哦、都好惨啊，因为喺嗰、那個那个年代的社会呢，即真的嫁不出啊，其实是很羞辱的事、 就想帮他们了。 冇错，咁佢有一晚咧就带住一袋金币啦，就爬咗上去佢嗰、那个即系嗰间嘅烟囱嗰度，系啦，就倒晒啲金币落去。咁咁啱咧，嗰家人咧就看咗啲物喺个即系 哦，于是乎跌咗落啲物嗰度。 冇错啦，咁所以而家咧就演变成就哦，圣诞老人咧会送礼物，就会摆落烟囱度，咁我哋就吊起啲物咁样、 哦。 其实就类似系咁样。咁、 嗯、 但系本身佢个缘起就系讲紧我攞嚟帮助其他人。咁、 嗯、 呢、這个人咧到后尾就即系好耐之前啊，即系西元嘅343年咧，咁、 嗯、 就12月6日咁就过咗身啦。咁、 嗯、 佢同时间佢后嚟都成为咗主教嘅，就做好多公益活动嘅。 其实圣诞老人本身都已经系一个即系如果照你咁讲系一个精神嚟，一个精神就系一个懂得去 分享啦，仲都係幫忙嘅精神嚟嘅喎。 冇錯，咁後嚟咧就真係好多人覺得啊，呢一個真係聖人啊。於是咧，佢就12月6日咧都係一個叫聖尼古拉斯日。 嚇、 啊！咁咧就即係表揚呢一個人咧，哦，其實係好幫助其他人。咁所以後尾咧，荷蘭啊，又或者其他歐洲地方開始慢慢咧就效法呢一個人啦。咁、就去幫助其他人，同埋送禮物俾其他人。咁、當然而家就掛鈎咗。同聖誕有關啦，咁就聖誕老人就會送禮物啦。咁、但本身嘅原意係講緊，哦，我哋點樣去理解人哋嘅需要啊？用我嘅能力去幫助其他人啊。 係，咁呢個故事家長而家聽完之後咧，可以話翻俾啲小朋友聽喎。咁亦都可以即係從中分享埋呢個聖誕老人，即係懂得分享同埋幫忙別人嘅精神。咁有冇計仔可以令到即係家長同小朋友都可以付諸實行啊！即係模仿一下，又或者係將呢一個精神喺聖誕節嘅時候，學家家話齋啦，唔好淨係諗禮物。即係禮物，如果大家開心嘅啊，有我都唔係話抗拒嘅。但問題就係點樣可以將呢一個咁嗰個美德啊？在聖誕節嗰度做出嚟咧？ 都有嘅。嗱，頭先都講啦，即係聖誕老人可能係一個聖人啦。但其實所有小朋友其實你都可以成為聖誕老人嘅喎。其實我哋可以咧，即係同小朋友講咗呢個事蹟之後咧，邀請佢哦，不如我哋呢個聖誕，我哋都一齊化身成為聖誕老人，我哋一齊理解一下身邊有啲咩人，有啲咩需要，我哋都幫下佢哋啊。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有意義過我哋買一份禮物，即係例如你買隻錶俾。小朋友，你想佢學睇時鐘咁樣，咁我就 同聖誕節冇乜關係，平時都可以做嘛。 冇錯，咁我就想個小朋友真係理解到嗰件事，同時間係即係會對於佢嚟講係有教育嘅意義咯。咁調翻轉，我哋又再諗，其實例如我哋唔認同聖誕節，其實要買咁多聖誕禮物，又一嚟唔環保啦，二嚟其實對於個小朋友嚟講，即係只不過收禮物嘅日子。咁其實家長又真係要反思翻，其實聖誕節係咪真係要買禮物俾？小朋友呢，如果你买了呢，其实你都是建构紧呢种文化，呢种就系圣诞节就要买礼物嘅文化。咁小朋友喺佢嗰个即系再大少少， 佢又亦都将呢、這个。呢、这、一個習慣繼續傳承咗落去啫。 係啊，咁樣其實我就覺得喺教育嘅角度裏面，我就覺得唔係咁對應得到咯。咁所以家長又可以諗下，除咗其實唔係聖誕節㗎，即係上一次好耐之前我錄個音都有講，生日都係㗎，即係生日其實係即係其實係應該你出世係貢獻緊個社會，所以你唔係不停收禮物嗰個人一樣，就係我哋喺任何嘅節日值得去諗究竟當中嘅意義係啲乜，我哋想俾咩信息俾小朋友。 咁呢個主題咧咁大咧，可以家長同小朋友一齊做，因為可能好多家長都淨係將個焦點放咗喺禮物啊、小朋友 schedule 點啊，而忘記咗咧本身聖誕節個聖誕老人嘅精神，其實係懂得分享啊各樣嘢嘅。咁不如嗱，譬如我自己咁樣啦，喺聖誕節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諗開 party 啊，同小朋友咧一齊去到揾一啲咧有意思嘅工作。咁啊，一齊去到做，咁啊做完之後開心嘅時候咧，再有個 party 咧係 OK 嘅。咁再有 party 嘅時候，你咪會覺得呢個聖誕節更加有意義咯。 冇錯，甚至乎聖誕 party 咧可以表揚喺咁多人裏面表揚佢， 係 做好咗啲乜嘢嘢，咁就非常好啦。 咁個聖誕就好有意義啦嚇。唔該曬嘉嘉，拜拜。 拜拜。Build a fire and gather round the tree.Fill a glass and maybe come and sing with me. So kiss me under the mistletoe.No 听住圣诞歌咧，就特别有圣诞气氛嘅。听过 Ed Sheeran 联成啊呢个 Elton John 嘅作品啦、啊、，Merry Christmas 啊吓，咁啊系时候打电话嚟啦，1872388啦吓。 喺圣诞期间，如果你想有啲咩同嘅挚爱亲朋讲下，而家打嚟1872388啦。 讲起鳄鱼，可能你会好惊，因为觉得好危险。始终佢哋系食物链上嘅顶级掠食者，但系其实佢哋之间都几能够发挥到合作精神噶。鳄鱼之间经常都会合作捕猎，以便制服较大嘅猎物。同时，鳄鱼亦都能够容忍附近嘅其他鳄鱼嚟到分享食物，咁样有助于提高整个鳄鱼种群嘅生存力。另外，鳄鱼嘅性别系取决于受孕当下嘅环境温度。冻啲嘅时候就会生出母鳄鱼，热啲嘅时候就会生出公鳄鱼啦。中意动物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Kitty。 神国 Monica。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 Stella 喺度。早晨 Stella， 早晨啊林慧你好。 嗱 Stella， 我知道你咧打电话嚟，梗系有喜事要分享啦。系咩事先？ 系啊，系我先生嘅生日，就同埋系我哋两公婆嘅结婚26周年纪念日。 系嗱，我哋先讲咗第一样先。先生生日系12月几多号啊？ 20号。 哇，即系今日正日、 啊。系啊系啊系啊！ 祝佢咧就系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同埋最紧要健健康康。 系啊，最紧要大家都健康，多谢。 系啊，咁周年纪念咧，今年系结婚几多周年啊？ 26啊！ 哇，好犀利！你虾佢多啲定佢虾你多啲噶？26年嚟， 晚晚都嗌交。 咁啊，证明越嗌就越有火，跟住之后咧，啲爱火啊烧得越旺盛咯。咁啊，点样维系26年咧？ 系啊系啊系啊！ 有冇特别说话想同先生讲啊？ 希望佢啊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啦、啊。 最紧要都系健康。 系， 我知道 Stella 都拣咗首歌想送俾先生、 啊。系啊系啊系啊！长小凤嘅喜气洋洋。 好，咁我哋呢个时候一齐听歌啦，多谢晒 Stella。 好多谢，拜拜。 拜拜。 请鼓掌，齐鼓掌，高声唱金马开，心上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于情中，双双对对共欣赏。请欣赏，热闹情调，热情又放。 途对意情撞上将佢对共欣赏。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歌，声多奔放，个个喜气洋洋。饮多杯剩嘅各位干杯饮剩，喜气洋洋，洋溢四方。 追踪三十一，有电视部的刘昌，阿昌早晨啊， 早晨阿昌， 早晨，喂，早晨钟哥，早晨啊，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今日？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7:10啦 ，bang bang 声乐天派对翻嚟啦，咁、啊，今晚嘅主角咧系本地嘅四人男子乐队 Fresh Life， 咁啊。顧名思義啦 ，fresh 同 life 新鮮的生命啊嘛，咁啊佢哋嘅音樂咧，即係主張都係好快樂、好自然、好有活力，聽到好舒服嘅。咁啊，如果咧想揾翻一啲快樂，想啊開開心心嗰一晚咧，今晚7:10，記住睇 bang bang 聲樂天派對啦 嚇。嗯，咁啊聽下音樂之餘咧，仲有啲嘢7:35要留意一下噃。 冇錯啦，今晚7:35有醫生與你啊，咁啊今晚呢個衣食同源呢個環節咧，同大家講下體味嘅問題啊。系、 哦、 啦，咁啊，即系体有体味嘅问题，呢个烦恼咧，嗰啲朋友咧，即系人与人相处嘅时候咧，好尴尬噶嘛。咁、嗯、啊，今晚请嚟咧注册中医同埋营养师，去同大家咧分析一下呢个体味究竟嘅成因系点样。 如果冇嘅，使唔使睇啊？ 冇嘅就，如果遇到嘅，你可以同佢讲声。 唔、哦、系，你可以同佢讲，你有冇睇味？睇咗未？ 睇咗未？ 睇咗未？医生与你，你睇咗未？系啦，你可以咁同佢讲。不过诶、有啲朋友咧，都有可能真系有啲睇味咧，都真系要揾医生去更治、嗯。因为你就算再喷嗰啲咩香水啊，或者嗰啲咩止汗剂， 冚住仲大镬。 系、嗯、啊，搞唔掂啊！咁、所以就睇睇呢个节目咧、嗯，会得到更加多资讯。8:00啦吧？嗯， 系啦，咁啊，去到8:00呢个香港故事世纪。物语啊，咁啊，今晚咧同大家睇下呢个洋服店啊，即系呢个裁缝店。咁、哦、啊，唔知两位有冇试过咧？喺香港咧，即系去嗰啲洋服店揾裁缝师傅度新订做啊？ 有啊，真系争啲嘅，系、啊、好啲嘅、 啊，即系一睇睇得出噶嘛。 因为嗰个诶紧贴自己身形啊嘛。 系咧、啊，咁、嗯、啊，通常呢啲洋服店咧，即系大家有去开咧，都系嗰个样噶啦，即系呢几十年嚟都系咁样噶啦，嗰啲铺头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同大家睇下咧，原来香港呢啲度身订造嗰啲裁缝店啊，已经过百年历史噶啦。咁呢百年以嚟，佢哋嗰啲师傅啊，有啲乜嘢系坚持保留，又有啲乜嘢咧已经慢慢改变咗嘅。咁、嗯、啊，今晚8:00香港故事世纪物语同大家睇一睇啊。 嗯，跟住啊，睇一啲运动项目嘅嘢。 冇错啦，咁啊，去到9:30啊，走在运动的路上，今季最后一集啦。咁啊，今晚嘅主角咧就系犀利，包山王黎智伟啊。系咁啊。包山王黎智伟咧，即系已经攞过4届亚洲攀石锦标赛冠军啦。咁但系佢不幸地咧，佢又遇上交通意外，咁啊而家要坐轮椅嘅。咁、但系佢自强不息啊，坐轮椅佢都仍然系向上爬嘅。咁啊，今晚听下佢点样分享佢奋斗故事啦。 好啦，最后讲埋10:00，仲有一个节目啊。 冇错啦，今晚10:00一齐闯天下，雀爷的地球探索。咁啊。继续啊，雀爷啊，大卫艾登堡六爵士咧，带大家上天下海。今晚几犀利，去到呢个加拉帕戈斯群岛咧，揾呢个新发现品种嘅一种蜥蜴啊，佢亦都会。系啊，坐一个最劲嘅潜艇落到去个大珊瑚礁嗰度睇下嗰啲珊瑚繁殖嘅。 头先个岛我都读唔到啊，唔该晒，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换届选举，纺织及制衣界功能界别嘅结果公布。香港工業總會副主席陳祖恆以172票擊敗自由黨的鍾國斌，他取得82票，爭取連任失敗。航運交通界功能界別 自由黨的易志明以147票連任成功。中港通集團董事總經理陳宗儀取得56票落敗。鄉議局功能界別由鄉議局主席劉業強連任成功，他取得119票。他的對手沙田鄉事委員會主席莫錦貴取得35票落選。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由港協暨奧委會副會長霍啟剛當選，他取得195票。明報出版社總經理蘇慧良獲得29票落敗。旅遊界功能界別由香港中旅副董事長姚柏良勝出，取得160票。觀塘前區議員馬日超只是取得13票落選。立法會換屆選舉商界第二功能界別，立法會建制派班長廖長江以176票成功連任，中華總商會選任會董葉永成是取得71票落敗。商界第三功能界別招商局港口董事總經理嚴剛以174票勝出，落選的中國海外地產董事總經理尤偉光得到110票。金融服務界功能界別香港證券業協會主席李維宏取得314票勝選，經民聯張華峰獲得169票爭取連任失敗。金融界功能界別陳振英取得51票成功連任，中國農業銀行香港分行金融市場部總經理陳志輝就得到17票落敗。教育界功能界別教聯會的朱國強當選，他取得10641票。教育界是其中一個候選人最多的功能界別，共有5人競爭。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校長文思榮、香港幼稚園教育專業交流協會的丁建華、馬利灣學校校長林榮思以及津貼中學議會前主席林日峰分別取得2000幾至到4000幾票而落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將會在今晚至到今個月23號到北京述职，向國家領導人匯報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最新情況。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將會隨行。在林鄭月娥離港期間，由政務司司長李家超處理行政長官職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多雲間中有雨，天氣清涼，日間氣温徘徊在17度左右，稍後雨勢較為頻密，吹清勁東北風，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多云有雨和清凉，风势颇大，稍后雨势减弱，本周中期仍然有一两阵雨。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20点，跌172点，总成交金额7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2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4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6.2跌1.8，邮储银行5.64跌7仙，阿里巴巴116.9跌1毫，美团223.2跌2.6，友邦保险78.65跌1蚊，药明生物89.1跌1.5，李宁83.1跌9毫，快手80.15跌1.3，中国平安56.2是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2，日元113.66，瑞士法郎0.924，加元1.29，人民币6.38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 日经平均指数报28,352点，跌193点。港金报16,760蚊，跌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9.43美元，卖出1,799.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啊，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九龙湾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入翻香港仔咧，较早前有啲障碍物噶，咁已经清理好，但系入翻香港仔方向仲系比较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沥源村呢一段都系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对人仁慈，即系对自己残忍。 半土呢行真系好忙啊嘛，下次呢啲嘢你梗系要记得提我噶啦。 呢啲嘢点解要我提你啊？ 总之零件吩咐咪帮你搞咯，个客你自己搞掂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声应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儿》， 想知道 Misha 饰演的钱世华耳仔软的性格怎样影响他在职场生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3点至5点，天儿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奋力展翅。 食过冬至饭，人人笑开颜。 Kitty 21号记得翻屋企食饭啦。 点解啊？ 阿欧嚟紧星期二约咗屋企人未啊？ 未。 小白嗰日咩事呢？ 芭比，我唔知啊。 12月21号星期二系冬至啊。 系、 啊。 晨光第一线提提你， 冬大过年 记得翻屋企， 一家人食冬至饭。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同大家过一个最饱足嘅冬至。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要讲几多次多谢先。早几日有朋友打嚟问我可唔可以同佢饮杯茶，想同我呻下。我话你知最近嘅环境㗎啦，如非必要最好倾电话。我朋友已经忍唔住即刻开始讲，佢话係同佢旧老细有关嘅。话说佢啱啱入呢间公司做嘢嘅时候，其中一个老细好鍾意叫啲员工入佢房，然后不断讲话，其实点解你可以入到呢间公司做呢，就係因为我囉。如果唔系我话要请你，公司系唔会请你嘅。我话咁你有冇多谢人啊？佢话冇。我问点解呢？人哋话晒帮过你。 佢话问题就喺呢度啦，因为请佢嗰个唔系呢个老细，系另外一个。佢公司有好多老细嘅，但系负责请人嘅唔系呢个老细咯。呢个老细好鍾意话俾所有员工听系佢俾緊机会你。我话你唔好计较咁多啦，讲声多谢啫。朋友即刻话啦，其实已经每日都讲，最后真系顶唔顺，做咗一年唔够就申请调去另外一组。自从转咗第二组之后，好似两个世界。因为唔需要浪费精神点样招呼一个人，可以专心工作，最近仲升埋职。我话咁咪好咯，点知我朋友继续讲，因为佢最近升职，旧老细周围同人讲，如果唔系当初因为佢请我朋友，我朋友点会入到嚟？而家升职都唔去多谢佢一声，呢、这个人真系唔啱啦。我问：咁你而家嘅老细点睇啊？佢话反而冇嘢，净系话你做得好咪升你职咯，俾心机啦。我朋友话讲声多谢唔紧要啊，但系应该要系当事人自己想讲，而唔系逼人哋讲噶嘛。况且我朋友喺呢间公司几年里边，旧老细从来冇帮过佢，所以有啲唔忿气咯。我同我朋友讲，可能有啲人真系要靠人哋多谢佢一声，先证明到自己存在咧。再讲啊，就算佢真系冇帮过你，你都应该多谢佢啦。我朋友话多谢佢乜嘢啊？多谢佢一路睇住你咯。如果唔系，佢点知你升职咧？我再同我朋友讲，你唔应该咁小气嘅。就算佢真系冇帮过你，讲声多谢都唔使死。我朋友听我劝佢之后，就话会去多谢佢一声嘅，不过冇咁快啦。我话唔好等啦，快啲去啦。如果唔系，佢又会话你噶啦。我朋友话，其实佢旧老细好忙嘅，因为佢每一日都会叫好多人入佢房，逐个逐个叫佢哋多谢佢一声。所以佢要排期多谢佢，可能都要排到过咗年。我话既然系咁，你多谢我先啦。我朋友问点解啊？因为呢个电话我都听你讲咗好耐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谁都知不可一次放低。是旧情人关系，谁不知这一转眼已经跟你失去默契。一声声好吗多么虚伪，真相却不想提。失恋这孤单的身世，你无需顾。不舍得失去对方，旧日为何不讲？何必摆出这关注眼光，逼我倾诉近况。我有我痛苦，即使真的多好看，都不敢自我用沦落来换你不。说一句多谢关心，但这关怀谁当真？似是欠缺爱情的拥吻，只显出背后伤感，仍愿意讲句多谢关心，但这口如何对心？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关心都只当怜悯，谁需要怜悯？ 数紧火，我有我痛苦，即使真的多好，都不敢奢望用沦落来换你不安。无奈说一句多谢关心，但这关怀谁当真？似是欠缺爱情的勇敏，只显出背后伤感，仍愿意讲句多谢关心，但这口如何对心？再做有过爱情的好友，关心都只当怜悯，谁需要怜悯？若你不能自救， 今晚食咩好？ 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中意 食边款炒饭？ 真系要讲啊， 系啊， 老啲嘅 咩啊， 咸鱼鸡粒炒饭。 哇，点会老啊？我都系最中意 老啲啊，老啲啊，买得老啲啊。 哦， 我成日想扮公子啊嘛，扮 唔 到唔紧要。 呢个野味啊，啊公子系咪要食嗰啲瑶柱蛋白炒饭？ 你都知啦，你都知啦，你都感覺到啦，即係嗰啲會感覺上 好似高級少少係嘛？因為啲材料矜貴啲。 其實根本唔係靚嘅鹹魚啊，貴到你同我都想象唔到啦。咁不過即係普通茶餐廳咧，如果你食鹹魚雞粒炒飯咧。是得葱粒同埋菜粒是比较多嘅，鸡粒啦，同埋咧咸鱼粒都是比较少嘅。 但真系好香啊！唔知系咪即系你咁讲咧，即刻勾翻起我细个少少回忆，因为我婆咧，即系细个同我婆住咧，佢好中意食咸鱼。 系啊，我阿婆都系啊。 咁所以嗰阵时细个咧都有少少即系问一下啦，啊点解我中意食嗰只咸鱼就是梅香，即系淋肉嗰啲系啊梅啲嘅。 我都系啊，梅香嘅咸鱼系。最好食嘅，我被譽為 要嚟送飯咧。咁、當然啦，即係咩高臘啊， 係啊，咩又話致癌啊嗰啲、 啊、 就你唔會日日食噶嘛。正所謂食得鹹魚 抵 得渴，咁同埋即係另一樣嘢就係、是。讲真，依家你食个炒饭，唔通成条咸鱼蒸俾你食咩？你咪食过一两粒，系咪先？ 所以细个咧，即系去茶餐厅叫嘢食咧，其实你唔识好多，即系你未必款款都食过噶嘛。咸鱼鸡粒炒饭咧，就是、我都好常叫啊，即系咸鱼鸡粒炒饭同埋芙蓉蛋饭咧，就系细个觉得好食就稳阵嘅。 我终于记得点解我一开始嘅时候话自己中意食咸鱼鸡粒炒饭系好麻甩佬嘅一样选项，因为咧我记得我曾经有个朋友咧讲过咧话咸鱼咧系有浸臭脚味嘅， 点会啊？ 系有啲人真系咁， 正所谓咸香咸香系香味 啊，系啊，但系有啲人觉得咸鱼嗰阵味系臭同埋系臭脚味添啊，咁跟住咧我就觉得会唔会都几麻甩咧咁样？咁你系二类啦，当然你会头先都提出话自己会食咸鱼鸡粒炒饭。我同一个问题问翻你，可能你都唔会咁答噶。你中意食咩炒饭啊？出热头， 咸鱼鸡粒炒饭咯。 系啊，好少啲咯。不过我同你做老朋友，可能都系因为你直率咯，率真嘅性格感动咗我。 多谢你啊！好啦，咁我讲翻我想讲嘅。 好，你啊。 嗱，好多时咧喺屋企咧都会譬如煮饭咧都会剩翻啲白饭。咁好多人第二日咧就会炒咗佢，一来唔好嘥啦，二来其实炒啲饭咧都即系唔难嘅，炒得好食。咁之前咧我好似有讲过用虾酱炒饭啦，即系我哋都系浓味嗰啲人啊嘛。 我都好中意虾酱炒饭，虾酱炒啊饭就系兵器榜入边嘅第二位嘅。 系咯，其实好多嘢加咗虾酱我覺得已經搞掂啦，遮蓋咗好多啲瑕疵噶啦。 冇錯冇錯。 今日講呢個咧就比較冇咁濃味，但係咧就好香嘅。這個呢個咧好簡單嘅一個麻油薑絲炒飯，都係好香。咁但係咧就冇咁濃。 濃郁嘅嗰陣味。 但麻油炒飯會唔會好容易燶咧啲飯？ 唔會。嗱、哦，首先點做咧？就落平時你落油啦，今次咧你熱咗個鍋之後咧就落麻油，落完麻油之後咧就切啲薑絲落去爆一爆香佢。哇，其實薑炒飯咧又係好夾嘅，我自己覺得。跟住咧就你打咗隻蛋，即係發咗個蛋液啦。喺呢個時候咧就擺埋落去，咁跟住咧就兜一兜佢，咁、那個蛋咧就會即係比較嫩咁樣啦，即係唔係煎到佢熟曬咁樣炒到佢熟曬啦。跟住呢個時候咧又就將你嗰啲飯咧就擺埋落去，就一齊兜一兜。跟住之後咧都係加啲鹽啊，跟住加少少葱花啊、芝麻啊咁樣兜咧，其實已經好好食啦。呢、哦、一、這個好簡單嘅炒飯。咁大家下次如果譬如你話發現屋企冇乜嘢剩低，淨係得啲白飯，咁你其實頭先所講嗰啲材料都係好簡單噶嘛。咁你咪試下咯，係、所以我就覺得呢、這個唔錯喎，尤其是冬天咧，你炒飯加少少薑落去咧、就好正。 哦，好啊，咁大家可以試試呢一個咧 Kitty 自制嘅一個炒飯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 好，交俾 Bobby。 系啊，嗱，我知道咧，大家都有啲艺术气质啦。虽然喺艺术嘅角度咧，就可能有唔同嘅中意嘅嘢啦，或者有唔同嘅范畴同埋美学角度啦。但我想问下你哋咧，由细到大，有冇试过用一啲好奇特嘅方法嚟画画咧？ 咩叫奇特嘅方法先？ 即系唔系话就咁拎住手执一支画笔去画一啲线条或者油颜色，而系可能咧要做咗某啲步骤，谂一啲小法子去画画咯。 我觉得最叫特殊嘅画法咧， 系点咧？ 就是、以前僆仔時代點樣去印一啲嘢出嚟，就咪攞張紙連埋，譬如一啲玻璃，以前啲玻璃咧係有凹凸紋噶嘛， 係 貼落去，然之後攞啲鉛筆係咁樣掃掃掃掃掃，所以之後你咪有嗰啲 個形狀啦， 形狀出咗嚟咯，呢個第一啦。另外以前又試過係點樣畫對稱嘅東西啊，即係譬如左邊右邊畫嗰個機械人噶嘛，左邊同右邊一樣噶嘛，畫用鉛筆畫半邊，即係譬如你畫咗左邊，然之後將張紙對接。然之後再係咁刮刮刮刮刮，啲鉛筆嘅痕咪印咗落另一邊，攤開咧，咁咪好平均咯，即係兩邊就好平衡啦， 就可以跟住另一邊嘅印嚟畫翻嚟啦， 畫翻另一邊咁樣咯。 你呢兩個都有少少係印過去咁樣嘅感覺喎。 如果你再要講嗰啲叫做唔同啲嘅方法，就以前僆仔真係上勞美堂嘅時候，咁點樣畫啲唔同啲嘅質地咧？ 係 先用蠟筆畫咗你想畫嘅嘢。蜡笔吓，然之后再用水彩喺上面扫， 吓会点噶？ 因为水彩系水性啊嘛，蜡笔咧系蜡啦，咁你变咗嗰啲水咧唔会停晒喺同一个地方，即系佢唔会均匀地停咗， 即系晾下晾下咁样。 系啦，晾下晾下啦，你又不能扫太多，太多佢干唔到啊嘛，扫少少，咁啲颜色咧就会有两层。就有質感出咗嚟咯，呢個就係以前老師教嘅。 哇，鐘哥咧真係有啲藝術氣息。 係咯，我都話，所以問佢問啱人啦。 我自己咧就畫書起家嘅。 畫書啊？ 係啊， 即係畫嗰啲書，嗰啲 歷史書，將啲歷史書同啲鐘 即係畫公仔啦， 啲人物，啲人物大亂鬥啊，跟住阿秦始皇啲須咧，我畫長啲嗰啲。 冇須就加須，係 啦， 有須就加長。 加粒物咁。 女人又扮女人，女人又扮男人， 男人又扮女。 男人都是扮翻男人，好玩啊！我中意，我好中意画书啊，细个即系无端端整把手枪俾佢啊，开下枪啊嗰啲，即系细个系咁噶啦，即系你唔留心上 堂。如果咧借你本书咧，或者咧之后咧想收购你本书嚟再用嗰啲人，应该好有娱乐性咯。觉得 我细个都唔识呢啲嘅，都唔知道本书原来可以喺西菜街嗰度卖出去啊嘛。但我当我掌握到有 resell value 嘅时候，我已经好整洁啦。我连揭书都好小心揭，系啊，为咗。保持佢嘅 新嘅 一樣 人越大咧，或者你升到嗰個年級越大咧，其實係越少掂本書嘅，我覺得，即係教科書，因為多數都而家尤其是好活動性啦，要你自己去揾資料啦，或者出去睇下啦，咁越嚟越少鉛咯。我記得我嗰時大學買幾本書係完全冇鉛過，係啦，即係完全唔需要用嗰啲書咯。 大學好似冇買過書， 係啊， 有參考書咯，但係嗰啲參考書都係符合你參考嘅啫， 係啊， 你上堂唔需要用噶嘛。 反而調翻轉，我讀大學嘅時候買好多書，係啊，反而調翻入大学嘅时候先至买好多 书，我会去借书咯，但我唔会再买咯。 唔同啊，唔 同，系咪啊？ 硕士生 咁啊，系失敬失敬。 你嗰啲唔系嘅，你嗰啲背景资料，我哋 唔掂唔掂唔掂， 系啊， 唔好攞出嚟， 唔 好讲啊。 我哋唔讲，唔讨论， 因为嗰阵时啊，翻落第一堂啊，已经话记住啊，你哋篇论文。 一定所有嘢要係有根有據，即係你唔可以谷歌大神喎，你有根有據，哇咁啊大件事啦！你每寫一句啊，嗰隻字喺邊度嚟 引經據典， 你都要鋪翻啲本書度咁樣啊嘛。咁你借都借唔到咁多，唉，佢唔好煩，買咗佢咧， 都係 嘅，幾時抄你都可以即刻抄翻出嚟。 哦，嗱，我自己細個咧都有好似阿鐘哥咁樣揾支鉛筆掃下掃下咁樣就印啲粒粒嘅嘢啦。但係咧我自己最中意咧就係食完一啲石紙包裝嘅糖啊，然之後咧就攞翻嗰張石紙，揾張紙咧鋪喺面咧就揾。咁就刮翻直嗰个石纸啊，咁啊令到佢变翻一张光洁如新嘅令面纸啦。咁咁咧，因为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圣诞节好多人都会送糖果啦，咁亦都有一啲好靓嘅颜色嘅包装纸。通常呢啲圣诞特别版咧，嗰啲石纸特别靓嘅，即系彩色啲啦，或者似一啲圣诞波波嗰啲颜色咧，咪五光十色咁样嘅。咁可以运用一下呢一啲波波咧嚟做一啲小手中小手工啦， 小手作系 啦。咁我最近咧网上面见到有一个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咁佢就教人哋咧点样。可以将人哋嘅名画咧，临摹成为一啲比较卡通化嘅填色图案，系啦，嗱，咁你知啦，就算你要临摹咧，都好难可以画得似嗰样嘢噶嘛。譬如就算俾幅名画你，你想学翻佢咁上下嘅颜色或者风格咁，其实你要画翻个线条出嚟就好难啦。咁咧，佢个片段咧就几得意嘅，就系咧用一个都几我未试过嘅方法啦。首先要将将三支铅笔。就要用三支鉛筆嘅，咁其中兩支咧就打洞啦，咁啊即系向住紙面咁樣啦，垂直啦，咁另外嗰支咧就要打橫啦。咁就作當一個好似一個點講咧一個操作杆咁樣啦，咁你就好似幻想到一個 H 型咁樣嘅鉛筆咯，即係三支鉛筆排成咗 H 啦，就扎埋一齊。咁佢話咧，原來咧你只需要將嗰個線條咧，即係譬如你當一個公仔，你想學佢畫咁樣啦，咁你又想畫到啱比例咧，就係你揸住其中一支鉛筆或者係揸住中間啦，咁你就刻畫翻你本身想臨摹嗰個公仔嘅嗰啲線條啦，即係未必話好細緻。 另一邊係出現 啦，即係兩張紙咁樣就變咗好似 copy 咗過去咁樣啦，就用咗一個咁樣嘅方法。 以前有一啲叫做比例尺嘅，唔知你哋有冇用過？ 冇啊，冇。 就係玩呢一個嗱，即係你有冇見過好似一啲風琴式可以拉長拉短咁樣？ 係， 即係兩個交叉交叉係咁樣黐埋。 我有見過，但 我有 見 過，唔識用係 好似升降機咁樣， 點用啊？ 點 用？ 嗱，佢就係拉長拉拉拉拉窄啦。一邊咧就係一支針嚟嘅，另一邊咧就有個夾，個夾當然可以夾支筆啦。咁你如果你想放大或者縮細個比例咧，你就通過拉長、縮短而去控制個比例嘅。 哦、 如果你想一比一嘅，咪縮到最短咯，即係變翻同樣 size 啦。如果你想放大啲，咪拉到最盡咯。咁、你就一邊就係撳住個就話講個你原本想畫嗰個當係一個圓形，你咪跟住嗰個圓圈畫咯。另一邊咧，咁嗰支筆。冻咗喺度噶嘛？咁或者另一边箱咧，就画翻个圆圈出嚟咯。 哦， 呢个比例尺啦，即系以后我哋画公仔用。 咁大家画多啲画啦。 嗯。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